令呢啲學生感到好大壓力。蓬佩奧指控中國透過網絡或者係透過喺美國機構研究機構內嘅中國籍人士嚟竊取資訊，相信至今已經竊取價值數以千億美元嘅知識產權，導致美國損失數萬甚至數十萬個工作崗位。天氣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陸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但沿岸亦有驟雨。上午10點超強颱風美沙克集結在沖繩島的西北偏西大約2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東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天氣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同風勢微弱，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 7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222点，升42点，成交金额399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4点，跌1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4元，升13.5；青岛啤酒股份68.1，跌2.5；阿里巴巴281.6，跌2；小米集团24.45，升9.5；美团点评263.8，升8.2；微创医疗38.55，升3.25；药明生物200元，跌4；汉森制药36.3，系跌4.5；中国平安82.15，跌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383，瑞士法郎8.593，澳元5.734，加元5.955，新西兰元5.238，欧元9.2776。每百日元对港元7.3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72。日经平均指数报13206点，升66点。港金现价报1825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9.97美元，卖出系19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屯门公路，咁头先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段车多，龙尾就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彩虹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碧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细妹又开学咯，你买咗新校服未啊？ 梗系买咗啦，我仲买咗两套，方便每日替换添啊！ 醒啊，校服每日都着，细菌好容易留低噶，所以记得日日都要洗。 家姐，咁你又买咗校服未啊？ 未啊，因为加大码未有货啊。 我哋系敏感时刻嘅 Kitty 同茉莉，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 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又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繁衍五 为你介绍波利活的发展进程，通过电影认识更多印度文化。 被遗忘的非洲国度比亚法拉， 探访一个被消失的非洲国度，重现一段被遗忘的内战历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是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胜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Patt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嘅黄耀祖同埋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学生哥，好运， 梗系啦！九月一号开学礼，我 仲要7月14， 咪就系咯！哇，真系我琴日都话咯，对啲家长嚟讲都系鬼门关大开啊！哇，眼瞓到真系，嗱，我已经经历咗啦。我谂我哋同好多咧，而家听紧收音机嘅听众一样咧，可能你都系神吉咁早咧，已经同你个仔咧就开咗学啦。 我见到有好多嘅同学朋友啦吓，佢哋嗰啲小朋友咧就可能系读紧小学咁样嘅话咧。8点钟就开始上堂噶啦，所以一早咧见到佢哋喺面书度咧，已经即系整装待发。 系啊系啊。 但以前咧，不论系你见到嗰啲新闻图片又好啦，啲家长就哎呀，佢啊做小学鸡啦，升小学啦，嗰样嘢系咧现场直击报道嘅。 系。 今次嗰个现场咧就变成咗喺佢哋间房入边度。 系啦。 点样对住个电脑嚟开学咧？咁。 系啊，屋企我觉得咧，其实仲好咗嘅。我哋唔好叫苦连天先，我哋用正面角度睇。 啱啱啊，要 唔系咯，嗱，以前你千里迢迢，你几近都要落楼下，系咪先？哇！而家唔使喎，個阿媽咧可能頭都未梳，即係唔會有好似阿田咁樣翻工個碌咁樣咧，就已經可以參與咗阿仔嘅盛事。哇！你話幾輕鬆啊咁樣？ 你咩狀態咧？咁豪仔？ 哦，我老婆一早就抄咗佢起身。 嗯， 咁啊，佢已經同我講，佢話阿仔已經唔記得點著校服啦。 即係佢之前係自己著校服嘅。 所謂唔記得點著咧，因為佢哋都有少少配件噶嘛，譬如話著咗件白色 polo 恤咧，就當係個底衫咁樣嘅。咁出邊咧再笠一件咧，佢哋嗰啲 有 背心仔。咁咧佢就要有呢個套裝咁樣噶嘛。咁咧然後再著埋條褲啦。佢話我老婆話咧，阿仔已經唔記得咗啦，以為著完件 polo 恤咧，佢就話。是不是穿完了咁样？我唔系啊，仲有件背心，我唔记得咗咯，已经太耐啦，已经。 你个仔上一次着校服系几时啊？ 咪 就系旧年咯。 旧年停课前咯。 今年年头啊？ 冇啊，因为今年年头佢系啲高班 K 3先有得复课啊嘛。嗰阵时佢都冇，嗰阵时佢 疫情开始都农历新年啦，都唔系旧年嘅事啊。 咪即今年咯，即年头噶啦，已经系 年头就 系 今年， 系啦。总之就仿如隔世啦， 仿如隔世都啱。 咁跟住咪整装待发咯，咁啊我老婆帮佢食好食好晒早餐咧，咁啊仲好啊。平时咧我同佢翻学咧。裙拉裤咧，佢系担住个包搭面噶，即系同我一样咁样咧。 我见过嗰阵时咧，有街坊系一样啊。我见过有街坊咧，系拱个女入 lift， 跟住掉对鞋入去，着鞋着鞋咁样噶。即系去到个地步，唔知咬住个包，系鞋都着唔切嘅。以前 系啊，好夸张。咁而家都上好啦， 几优雅。 系啦，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各位家长，我哋从正面角度， 嗯、 你个仔可以喺度食住面包，搽住花生酱，然后咧隔篱先望住个镜头咁样。咁然后一样有唱校歌啦，有嗰啲环节啦，咁啊，系、哦、啊，有都会做 晒，即系有组会嘅都有， 一样会有嘅，系、哦、啦，咁啊，同埋呢个又系好嘅，平时 有冇迎新啊？有冇啲咩迎新嘅活动？有冇听到啊？你 我又冇全程 mon 住，我就净系知道咧，佢喺度唱歌啦，佢又礼拜冇唱啦，佢维持唔到我优良嘅恩子啊，系、哦、啦，人哋叫唱佢唔唱 啫，系嘛？ 咁呢点都维持唔到我啊？ 帮佢 系啊， 系咯， 你系唔知丑，记得点唱啊？ 呢、這个都唔出奇，我都觉得 应该真系啊。 系啊，所以 啫嘛，因为音高 系啊，咪佢今年 K 3啦，系啦， 系啊，咁啊，我琴晚咧仲同佢做晒咧，即系心理辅导咧，不停催眠佢咧，就话阿仔啊，你知唔知听日你系咩日子啊？跟住佢又唔答我啦，我话出年你就系高班啊，知唔知咩叫高班啊？高即系咩意思啊？哎，唔好问阿黄耀祖啦，佢唔知咩叫高噶，系啊，系啦，你问佢高班系啦，哇，咁佢就即系潜移默化咧，我就话你要学识多啲嘢啦，你要比琴日咧，你要知道多啲嘢啦，咁样你可唔可以收啊？咁样就准备晒呢啲嘢。 O、okay, K， 即系个心理上边，因为我见到咧有好多嘅专家都会话咧，即系而家要用呢个视像去开学啊，对于好多同学仔嚟讲咧，可能会多咗压力嘅。 系， 其实我唔明嘅，即系我觉得个压力可能 你啊，梗系唔明啦，你屋企咁多蒙白色墙系咪？ 但个小朋友未必会，即系你谂下 K three 嗰个，佢会谂我屋企后面系咩墙，即系未必会谂咁多噶。但我觉得个家长个压力大啲， 系啊， 中三。咁我就想问一下喺乐富嗰边嗱，你今日真系劲啦吓 ，home office 又有，即系你啦，系咪？ 系啦， 两个系咪都开学啊？佢哋 我哋一墙之隔，唔系阿乐乐未嘅， 系 我一墙之隔咧，阿妹就喺出边已经神吉咁早咧，就已经喺度视像啦，好开心咁样，因为真系见翻好多同学啦。 都着校服噶， 唔使喎，佢哋 唔使着， 中學生可能好少少啦。同埋因為升中午啦，咁啊就我見到佢一早已經好嘈，不過我冇招呼佢，因為我都想瞓多陣嘅。 好合理啊，好合理啊！ 你諗下 K three 嗰個仔同中午嗰個女啊，個阿爸媽嘅分別啊，哎，我瞓多陣先啊，天啊！ 係咯，閒時都係咁嘅樣啊嘛，你明唔明啊？喺暑假又係咁嘅樣，因為即係佢哋都要補課啊嘛。咁啊喺之前已經即係譬如今年五月嘅時候復課嗰時候又係咁嘅樣，咁其實都冇乜分別咯。 係，咁所以佢都冇咩緊唔緊張啊？ 冇啦，唔係緊張嘅，緊張就係琴日好早已經沖涼啦，跟住好早已經準備定瞓覺啦。 即係驚唔知醒，呢個係最大嘅緊張係咪？ 咪都係噶嘛，計遲到嘅都話。 O K， 咁遲咗開機都係計遲到噶嘛。 係，咁我哋中學開學咧，仲會唔會有嗰啲咩點名啊？永榮 啊， 舉手有冇啲嘢玩㗎？ 唔係都要啊，即係老師都講咗，嗰啲即係已經通知曬之前咧已經通知曬家長咧出咗通告咧，就係話大家要點樣準時啊，點樣按翻 timetable 咁樣去上唔同嘅堂啊咁樣。不過由於係通常咧係一號二號咧開學嘅頭一二日咧就比較相對地做啲簡單嘅嘢嘅，咁樣即係 briefing 一啲嘢啊咁樣。 迎新啊嗰類嗰啲係咪？ 一點幾已經放學㗎啦，即係完㗎啦。 Okay. 我見到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就係可能係個小朋友入 K 1或者升小一嗰啲咧，佢哋就最頭痕啦。因為我見到我個朋友就話咧，我一個就升小一，一個咧就升 K 1佢今日要連個阿媽。佢话我今日要开四个会啊，用 Zoom 去开四个会，嗰啲咩 特朗普啊， 家长会啊，家长教师会啊，迎新会啊，乜嘢咧，即系都要参与啊。佢话咧，佢话根本就安排唔晒嘅，因为即 系 两个小朋友，冇啊，佢咪佢好彩有长老帮手，咁我老公都要翻工，咁跟住得出结论就系阿妈帮我顶住呢一个先，系一齐 开始呢个会先， 系啦， 系啦 ，G 八高峰会同我开住先，系啦。 佢话如果唔系搞。搞唔掂啊！我估咧，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啊，今日咧都系一个哇新嘅里程碑 啊！但我觉得如果咧系小一啊、K 一嗰 K 1嗰啲咧，其实系争咗啲噶。 争啲咩啊？ 因为咧，阿田应该可能你十几年前嘅记忆唔知道仲有冇咧。 你嘅僆仔咧第一次咧，譬如话上呢一啲学校咧 K 1同埋小一咧，都系一个全新环境嚟噶嘛。 系啊系啊。 其实咧特别对 K 1嚟讲咧，嗰阵时咧我好有印象咧，就系两公婆咧好紧张咧，就话惨啦，佢听日佢肯唔肯离开父母咧？ 会唔会喊咧？ 佢要自己坐校车啦。系嗱，无论你系车佢去又好，佢自己坐校车都好咧，佢最后都要离开父母咧，入翻房啊嘛。之前系未。 紧要啲，因为小一你已经大 个 啲啦， 好似喊咗三个礼拜， 系 啦， 我喊包嚟噶嘛。 呢一啲经历咧，你系叫做必要嘅痛苦嚟噶。你唔喊翻两三日咧，你就边有得俾佢自己独立坐喺度啫。 需要放心， 但系而家冇咗啦， 系咪啊？延迟咗啫，唔系冇，因为琴日咧已经啊有记者招待会啦，就话咧两个阶段啊恢复面授课程，大家都要记住啲日子啊吓。今日九月一就开学啦，去到九月廿三号嘅时候咧，暂时就咁讲嘅，中学嘅 form one、form five、form six 啦，小学嘅一年班、五年班、六年班同埋幼稚园嘅高班咧，就会做先头部队，半日制形式上课。去到九月廿九号嘅时候咧，其他都全面出笼啦吓，就大家都可以恢复面授课程。 即系我仔同你啊，唔系你个仔同我女都一齐可以翻学先咯，即系九月廿三。 仲要你哋系九月廿三系前头部队，所以嗰啲咧，嗰啲咩 K one 嗰啲咧，唔需要担心。九月廿九咧就有呢个面授。课程要喊嘅话，迟一个月先喊啦。咁啊， 准备俾啲准备佢喊啊。 唔好喊，唔好喊，开学系好开心嘅事情嚟嘅。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前程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过得苦，亦不作弊，偏激里形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历练艰辛不作弊，受苦也练成造诣。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拜个人。 好啦，有李克勤嘅开学礼啦，咁今天就开学大日子咧，咁但系除咗你要翻学嗰啲朋友你要即系紧张之外咧，咁亦都有啲家长咧，可能佢就话我细路咧就未开学， 系 佢系准备入学。 哦，即系 M 班嗰啲，即系或者出年就升 K 温嗰啲。 出年先升 K 温嗰啲系啦，咁咧。 咁即系咪你阿细细 B 啊？ 细细 B 仲佢报咗名噶啦，系啊，但 系 佢就 出年就 K 温噶啦嘛，个仔细仔。 唔系啊，报 PN 啫嘛，今年系 PN 嘅啫。 即系出年咪系 出年 两岁几咯嘛，个仔出年咪系 K 温咯。 系啊系啊，咁咧但系而家讲紧就话咧，有啲人你要考入去啊嘛，即系所谓面试咁样咧。咁原来咧佢哋啲时间咧都安排得都好紧凑噶啦。譬如可能系讲紧嚟紧十月咧就会有面试，就为咗出年嘅即系呢一个嘅入。学咧就做面试， 面对面面试咁大胆啊！佢哋 所以就冇咗啦，即系本来咧根据个程序咧就好似东京奥运咁样咧就准备礼噶啦，我突然间 cancel 咗，系啦，咁咧于是乎会做啲咩咧？我就收到将人哋 send 过嚟嘅通告咧，佢就话一个2021年度嘅幼儿班招生，阿田幼儿班系 N 定 K 1咧？究竟应该系？ 幼儿班应该是 N 班， 系 N 班啊， 因为 K 1就是 K 1啊嘛 ，K 1就唔叫幼儿班啦，系嘛，系啦嗱，如果咁咧就仲大件事，因为点解咧？咁咧佢呢度就系其中某一间都出名噶呢间学校，佢就话2021年度嘅幼儿班招生事项啦，咁佢系咁写嘅，由于疫情关系，原本要到学校嘅面试咧。就会改为递交短片 哦，咁好啊，系咪？ 系啦，咁啊，递交短片嘅规矩系点样嘅咧？咁样家长咧要为考生咧拍摄一段1.5至2分钟嘅短片。 好啊，好啊。 我哋先问下桂花田，你有冇难度啊？假设你个第三胎嚟紧嘅话， 我应该冇难度嘅， 即系个仔应该系而家系一岁到咯。 一岁， 如果出年系读 M 班两岁嘅话， 系啊系啊， 应该系 一岁或者岁零咁咯，就迟啲大仔嗰啲嘅话咧。 系啦系啦，嗱好啦，咁你第一冇难度啊，系咪先？ 冇啊，应该而家 系啦，阿祖就。算你叫帮 Molly 拍你都 OK 啦，一分至两分半。 系 啊，我扮一岁都仲得。 好啦好啦，咁咧嗱，第二短片表达形式不限，咁好开心、 啊。咁、 不过校方有建议内容，等你都参考一下都好过冇啦。 佢有个框框响度嘅话咧，大家唔即系起码知道哦，大概学校想要乜啊嘛，帮手嘅嗬。 系啦，一系咧弹下琴，一系又画下画，一系读下书，一系咧就 弹琴。即系对牛弹琴一样咯，一岁喎大佬， 佢就唔复杂嘅，不过就令到好多家长咧都有少少觉得咧，系咪即系都唔现实咧咁样？ 即系系咪变成嗰啲专才人学员训练班？ 其实真系唔难嘅，就咁睇落去， 好， 佢净系写住考生自我介绍啫。 哦，真系唔，嗱，讲真， 嗱，所以我头先 自我介绍都冇，又点算 interview 咧？ 系咪？ 所以我头先不停问就话，喂，究竟系 N 班定 K 1啊？因为咧都争嗰一年咧争好远， 争一年争好远。 你 N 班有 一岁同两岁嗰个语言能力嗰个发展都争 好 远啦。 嗱，如果咧，因为我到而家我都唔敢肯定嘅，有冇啲朋友咧帮我俾个权威？ 幼儿班系两岁啊， 即 系 N 班嚟噶，喂，要 N 班大件事，即系等于我细仔。你叫佢自我介绍、 啊，你个仔已经过咗嗰、那个，你谂梗系一年之前你嘅细仔啊？ 系 咪啊？因 为 佢而家阿田你讲啊， 系咩？ 系啊！ 如果幼儿班系两岁去读 N 班啊嘛，即系K 1就系三岁。 我仔我细仔其实一步系报 N 班啫。 你细仔两岁几读 N 班啊？ 系啊，佢都系报 N 班啫。 今年读 A 班 N 班啊嘛，系咪？ 今年读 N 班咯。 今年读 N 班，咁佢要报系读，即系而家要报考嗰啲 系，即 系 再 早 一年 之前啊嘛，系咪？ 啊，点解你仲熟过我嘅？ 其实呢啲简单嘅常识同埋推理，同埋其实我啱啱生咗72个仔，你唔知就咁样啊。 喂，无论系旧年定今年，你叫我个细仔如果只系读紧 N 班呢个年纪，自我介绍。呢铺真系大件事。 其实咁样嘅，我觉得啦，佢通常都会预咗咧，系家长真系某程度上面咧，系教佢哋你叫咩名啊，咁佢自己答啦。跟住今年几多岁啊，即系会有埋家长把声音。 可能要咁 样 先得啊，如果唔系有啲复杂啊。 都接受嘅，同埋我哋要谂下乜嘢叫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学校觉得佢好完整地讲到，我叫黄耀祖，咁可能咧已经觉得，咦唔错，唔系需要。 已经系啦，系啦。 我叫黄耀祖，我人生抱负系希望世界和平，应该 唔系呢 个。去到呢一类嗰啲。 如果用我。细仔做标准咧，佢最完整嗰句说话咧，我系要俾一个引导佢就得噶啦。我话嗌食饭咯，佢就会开始嗌啦。爸爸食饭，妈妈食饭，哥哥食饭，细佬食饭，姑姑食饭咁样， 证明佢有礼貌。 系冇错冇错， 呢点好紧要。 系啦，佢同埋佢循环噶，佢唔停噶，你唔 stop 佢咧， 咁个分半钟就搞掂。 系啦，佢嗌完呢一个细佬食饭，即系嗌埋自己食饭咧，跟住佢再嚟多次嘅，妈妈食饭，爸爸食饭，细佬食饭，哥哥食饭咁样。 咁几细致啊！ 喂，如果用呢个都几好， 其实我都 OK 噶。我有问过一啲咧教幼稚园嘅朋友嘅，佢话其实咧即系今年要改咗咧，再去睇带去做一个 面试 系嘛，面试咁样啦。因为其实同以前都一样噶，系学校梗系想揾一啲咧讲嘢又叻，表达能力又好啦，表演欲又强啊，又成日笑最好，又要可爱，面珠墩俾你搣嗰阵时都觉得肥嘟嘟有啲肉嗰啲咁样。 选讲者，选讲者， 咩都齐梗系最好啦。因为但其实咧好现实地，佢亦都会知道小朋友去面试嗰阵时，佢对于面对住一个陌生嘅环境啊，佢哋真系 M 班一岁咋，岁几咋，可能只不过系都唔会有一个太大嘅要求嘅。佢话简单嚟讲。笑多啲啊！笑多啲嘅话咧，啲老师就会觉得啊，佢好可爱，同埋佢有反应啊。呢、這个觉得有反应。 但系小朋友好实际噶，你譬如你见到阿桂花田咁样咧、嗯，可能就笑啫。佢望到我同你，我都唔怕，我哋拉埋同一格，佢唔笑噶啦。佢见到桂花田就觉得 喊添，我唔笑点解啊？ 佢见到桂花田可能就觉得话，哎呀呢、這个婶婶好嘢，有甜有茶点食啊！望住我同阿祖， 望住阿田， 佢惊噶真系。所以嗱，即系我都唔知啊。好在咧嗰阵时， 但自己拍啊嘛，喺屋企拍嘅话，咪可以望住爸爸妈妈 系咯， 同埋可以 take 好多次片啊嘛。 系啊，佢跟住都 好多次。 系啦，然后第二个条件就希望咧，你同佢做一啲亲子互动嘅游戏咯，即系譬如你同佢阅读啊、倾偈啊、互动啊咁样咧。 其实可能简单地 咧，阿爸妈都要落水噶啦。 小朋友，爸爸妈妈喂小朋友食嘢，小朋友喂翻爸爸妈妈食嘢，对佢哋嚟讲已经系一啲互 动。咁要踢一百次，可能个仔咧第一下就走咗个羹啦。 唔识啊， 唔识，唔识。哎呀，喂，影住啊，喂，镜头面前帮帮手影住啊，真系。唔识，爸爸食饭，妈妈食饭，哥哥食饭，好 ，good thing，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开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朝早同官员以及行会成员接受检测，佢形容感到安全，过程简单、方便快捷，强调检测对抗疫工作有益，对社会有利，呼吁市民积极参与，以找出隐性患者。对于医管局员工阵线杯葛检测计划，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逐一反驳有关论点，强调香港不能够做到全面禁足令，并非强制市民参与计划，而是愿检尽检。他又说，封关到今日不应该再是议题，重申本港已经实施严格限制入境措施，呼吁社会回到初心，同心抗疫。又强调政府一直支持医管局，希望团体能够客观持平看待今次检测计划。 今日花少时间咧，系全面回应呢个员工阵线提出咗嘅几点论点，希望员工阵线嘅各位人士听咗我哋今次再一次吓，唔系第一次啦，再次嘅详细解释咧，能够回头是岸，支持呢次嘅计划。大家知道香港嘅具体情况系唔可能做到呢个全面嘅禁足嘅限制。我哋喺抗疫八个月，亦都不断咁希望为香港社会保留到一个人身嘅自由，大家可以继续翻工啦、出入啦。香港居民喺海外、喺内地，亦都可以按住佢嘅意愿咧，喺仅有嘅关口能够继续翻嚟香港。尤其是去到而家疫情已经系比较稳定，我唔相信香港嘅市民咧会接受喺今日。因為要做呢個病毒嘅檢測咧，嚟到由政府推出呢個禁足令，即係話大家唔准離開屋企。事實上，我哋呢個工作亦都唔係強制所有市民嘅參加。我哋嘅定位咧係願檢盡檢，佢係一個俾市民喺疫情期間嘅一個服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今早近八點，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的預約系統已經錄得大約593,000人預約登記。在計劃開展頭一日，全港141個檢測中心已經有99個預約滿額。另外暫時有14個中心未來7日的預約已經滿了。他說會留意檢測中心的運作情況，如果檢測需求大，會視乎經驗研究是否可以處理更多名額。聂德权表示，由於工作團隊需時磨合，因此中心運作的第一個鐘頭安排的預約名額會較少。他又提到，預約系統截至昨日一共有69宗個人資料懷疑被他人用作登記的個案， 查证后有33宗怀疑涉及盗用他人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当局会严肃跟进。全港中小学及幼稚园将于9月23日起分两阶段恢复免授课程。资助小学校长会理事、圣公会天水围另外小学校长孔慧成在本台节目《千年年代》表示，今朝在礼堂直播的开学礼有90%学生参加，但有家长因为上不到网，亲身走到学校问。孔慧成说，复课初期以半日制上课是安全做法，8月中开始同小一学生的家长以及学生联络，学校亦有拍片介绍设施和老师。他又说会倾向在今个月16日给未踏足过新校园的小一学生先回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0点，跌56点，成交金额54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9点，跌68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8.5升8蚊，青岛啤酒股份68蚊，跌2.6，小米集团24.65升1.15，阿里巴巴280.6跌2.2，美团点评263.8升8.2，微创医疗37.15升0.9，药明生物197.3跌4.1，中国平安81.5跌1.05，比亚迪股份82.8升5.8，汉森制药36.15跌6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69，瑞士法郎0.902，加元1.30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5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8,32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05美元，卖出1,98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先讲个东隧先啦。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咁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嘅，咁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就系、是、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挤塞，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荷里活道。喺九龙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油站呢一段就挤塞，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花园街一段车多，排到去胜利道。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和斜村。上水嘅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宝运路一段挤塞，排到去凤溪幼稚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 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古罗马战车赛奔墟感的场面，犹如古代版的一级方程式，更成为古罗马庞大的娱乐工业。究竟这个工业背后是怎样运作的呢？战车的制作有多讲究呢？传颂至今的战车手斯科普斯又是怎样由奴隶变成竞赛场上的天之骄子呢？历史二三事之古罗马战车赛，上集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今日呢个日子咧，同好多数字都有关啊！九月一号就系大家嘅开学礼啦，同时间七月十四就我哋嘅农历，即系鬼节啦吓。另外要睇埋嘅咧就系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见到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啦吓。作为一个爸爸嘅佢啊，咁亦都作为一个人哋个仔嘅佢啦吓。当日佢都试过九月一号咧，哇孭住个书包仔咁样去翻学啊，唔知佢翻学有冇嗰条吊带仔嘅啦吓。究竟九月一号对佢嚟讲系咪一个特别嘅日子咧？问下佢啦，曾志豪。 九月一号对我嚟讲就系、是、好咯好咯，佢哋又可以咧踏上呢一个学习嘅环境，认识多啲新事物。其实呢度都可以用我琴日同我仔嘅说话咧，同各位朋友咧就勉励一番嘅。我系咁同我仔讲噶，你知唔知咩叫高班啊？高咧即系话你俾人哋咧企高啲，望远啲，识嘅嘢多啲，听嘅嘢多啲，咁希望咧你了解嘅事情都会多啲。啱噶，所以小朋友咧佢就会进入高班咧，佢会了解自己多啲。希望我哋做大人嘅都高级啲啦。我哋有啲嘢咧，如果睇唔到嘅话咧，希望你随住今日我哋一齐开学，我哋亦都认识多啲啦。咁我想你哋认识啲乜嘢呢？嗱，我呢毕竟都作为呢即係两任孩子嘅爸爸呢吓、啊。我对于呢其中一种嘅人士嘅身份呢，我諗我哋都有权威可以同大家讲嘅。係咩呢？就係孕妇啦。因为有啲人呢可能认唔到孕妇㗎，发现唔到呢咩係孕妇。咁所以我今日特登搵啲资料呢，等大家呢就可以呢了解一下㗎。究竟一个人啊，如果佢系怀孕嘅孕妇，佢有啲咩特征嘅咧？嗱，我哋先由咧佢自己身体嘅变化咧，等大家普及一下呢个知识吓。对一个孕妇嚟讲咧，可能佢会有好多唔同嘅症状嘅、哦。嗱，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冇怀孕咧，譬如你有冇感觉到自己乳房有冇疼痛啊？佢话因为咧可能系母体产生嘅激素咧引发呢种疼痛嚟嘅噃，可能有阵时仲会腹胀啦，会有少少僵硬添。咁啊，你嘅尿液咧，可能都会有变化嘅、哦，因为咧有压力造成咧。不过又唔系每一个人都有嘅，但系某啲情况之下咧，可能你会比正常颜色咧就深啲嘅。嗱，你会比平时咧更加中意瞓觉，所以我哋话阿田长期怀孕咧系有原因嘅。即使你冇做任何艰苦嘅工作咧，你如果怀孕嘅话咧，你都会开始感觉到，哎呀，点解无端端又会攰嘅？可能系因为你嘅新陈代谢增加，你就会容易感到疲倦。所以啦。如果你瞓觉嘅时间比其他日子更高咧，而且好难瞓得醒，唔好叫醒我啦！恭喜你啊，你更加有可能怀孕啦。嗱，仲有嘅，譬如你嘅情绪突然间有变化啦，因为过度情绪变化咧，其实都系你怀孕期间观察到嘅症状嚟嘅。不过好多女士情绪都经常波动同埋变化嘅，咁莫非佢哋又系长期怀孕嘅？有阵时咧，你就会更加唔想睬你老公啊。系啦，你唔想成日想同佢行开，唔系几想同佢行埋嘅。咁啊，点解咧？又系好正常嘅。佢话因为你体内嘅性激素嘅变化咧，可能又会令到你嘅人咧会有呢啲唔同嘅情绪反应嘅。啊，仲有好常见嘅怀孕特征咧，就系会有便秘啦，同埋胃灼热嘅。佢话因为咧有阵时佢聚住个胎咧压鬼住咗个肚咧，所以就好容易会有呢啲咁样嘅即系症状嘅。咁啊，仲有一种嘅手肿、脚肿啦、面肿啦，呢啲又系叫水肿。 啊，点解每一样都好似对住桂花田讲咁样嘅？不过系嘅，手肿、脚肿、面肿、水肿咧，呢啲亦都系怀孕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发生嘅。咁如果你话啦，喂，头先你讲嗰啲系个孕妇自己身体里边嘅变化，外人如果唔知道，咁应该点留意呢？哦，咁好容易嘅啫。大泡泡，顾名思义个肚就好大嘅，系咪？螺咁大又有啊，成个镬咁大都有。咁所以咧，你想判断一个人系咪大肚咧，你望下佢嘅身形咧，你应该就会知噶啦。如果你望唔到佢身形嘅话咧，可能你都可以望下佢身边人咧系咪有搀扶佢啦。而佢身边人系好重要嘅，你如果咧贸然咧拉开咗佢身边人咧，冇人保护个大肚婆咧，哎呀，好阴公嘅。咁你话啦，大肚婆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其实就好容易理解嘅啫。譬如话唔好做咁多粗重嘢啦。虽然去到怀孕后期咧个胎稳啲咧，有啲人追巴士都得嘅，又系桂花田，巴士都照追嘅。不过一般嚟讲咧，大家都系话适量运动就 OK 噶啦。咁但系适量运动系唔包括啲咩咧？当然系唔包括突然间跌咗落地下度啦，突然间俾人拉开咗啦，情绪突然间好波动啦，好激动啦，呢啲对大肚婆咧都系唔好噶。所以咧，为人为己，就算你自己唔大肚，我谂你对住一个大肚婆咧，你都应该有翻一个正常嘅礼貌、正常嘅关心、正常嘅爱护。不过我谂最紧要就系你认到佢就得噶啦。记住啦，大肚最重要嘅特征就系个肚系真系好大噶。风头火势，我哋再次强调，头先真系唔系讲桂花田嘅，我惊间佢喺个电话度同我哋讲话，喂，我冇第三胎，你唔好屈我先啦，咁冇事冇事冇事，起码直播室里边我哋两个人都知道，唔系讲紧桂花田嘅，咁啊，佢好好人噶，如果佢见到大肚婆咧，佢一定会让位俾佢坐嘅，佢系边个？佢咪就系黄耀祖咯。 系啊，话晒咧，一个人佢首先要系女性啦，同埋一世可能得一次机会，呢十个月咧系佢大晒嘅，俾额外嘅保护佢，额外嘅照顾佢，额外嘅爱锡佢啊，其实都好合理啊。限聚令呢其实在上个星期五呢就轻轻放宽了少少的，起码见到很多的食肆呢就可以营业去到夜晚黑的九点钟，即是当然讲的是堂食啦。我就冇出到街，本身嗰晚呢係諗住哇都應一應節啊，出個街食個飯咁樣嘅。嗱後屘咧我肚仔唔舒服，咁我就留咗屋企啦。邊種我隔離嗰個咧，佢就話哇好耐都冇見過揾過啲朋友食飯啦。佢咧就出咗去食飯，而佢食飯咧都見到解鬆咗嘅限聚令。究竟两个人一台呢一个嘅措施咧，究竟系咪所有餐厅咧都有遵守到咧？据我自己呢一位嘅探子翻嚟回报俾我听嘅咧，佢就系咁讲嘅，佢就话当佢选择食一个早啲嘅饭，因为六点半咧就要完事，就要闩门啦，咁样啊吓，即系冇得堂食啦咁样，佢就去咗一啲一栋啊喺中环咧，成栋大厦每一层咧其实都有好多都几贵价嘅餐厅度食嘢啊，富豪嚟噶吓，贵价嘢啊吓。但系佢话咧，佢一入到餐厅，觉得好匪夷所思嘅系乜嘢咧？乜唔系话一台两个人坐嘅咩？佢见到大部分嘅台系拍埋咗地，有一台甚至佢见到有六个人一齐食饭嘅。跟住我呆咗，佢同我翻嚟嗰阵时讲，佢话乜唔系两个人一台咩？佢就自己好乖地就约咗一个朋友去食饭啫。佢话唔系啊，佢见到有啲六个人啦，四个人有，三个人有，台与台咧之间嘅距离咧系有保持到嘅。佢话但系点样都唔系两个人一台咯。跟住我睇到呢个时候咧，亦都即系有个心点解？哎呀，又系咁样噶！明明我哋就系话咧，即系都好担心大家嘅情况。之前啊，唔系大家有松懈过嘅话咧，第三波啊都唔会敲我哋香港呢一道门啊嚟揾我哋啦。咁我就会话啦，平时睇新闻咧，见到咧有好多嘅新闻去采访啊，都话咧见到好多嗰啲茶餐厅啊，各样嘢咧好遵守规矩噶、哦。佢话可能咧，即系嗰个分别，大家都可能谂到噶啦。啲貴價餐廳，佢喺成棟樓上面度，未必真係有咁多人咧上到去棟大廈入邊度執法。咁所以咧，佢哋就覺得可能呢一個少少嘅灰色地帶啊，就搏一搏啦。因為呢類型嘅即係西餐廳咧、意大利餐廳咧，其實比較少做外賣嘅。喺之前成個月咧，可能都冇生意噶啦。咁營運都好吃力噶嘛，係咪？所以咧都大膽少少，即係偷啲位就咁樣去處理咯，咁樣。 唉，其实睇到嘅时候都唔知点讲啊。当然明白生意好难做啊。我哋见到呢今日开始啦，我哋都有呢个普及社区嘅一个检测计划，目的都希望可以将一啲隐形嘅患者揾咗出嚟。今日睇到嗰啲新闻报道都有话嘅，有啲医生咧特别都去今朝就排队去做咗呢个嘅检测，因为佢话佢哋嚟紧咧会接触好多嘅病人，当然好希望咧知道自己唔系一个隐性患者啊，咁就以策万全啦咁样。做与唔做就大家自己谂啦。当见到政府在度加大力度啊，揾一啲隱形患者出嚟嘅時候，同時間可能有一啲嘅餐廳就冇完全遵守住呢個限聚令啊。我覺得呢個唔係就係政府嘅問題嚟嘅，其實市民都有嘅抗疫疲勞，係啊，大家都好攰啦。但係嗰件事就係、是，如果我哋唔頂住、唔支持住嘅話咧，再發生第四波或者咁樣嘅話咧，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經濟所有嘢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嘅。但係點樣都好啦，你要唔要檢測唔係最緊要嘅，我諗最緊要就係每一個人都要守法啊，即係有法例喺度嘅時候，我哋要去遵守。我講緊係你任何嘅職業都需要遵守呢個法例，咁就最好啦嚇。 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至少我尽力而为。我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相信我。 谢谢 ，Thank you。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Good morning, 瘦眼企细眼仔。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我想问咧，我哋今日系咪真系当系开学咁样上堂啊？ 系啊，肥妹仔，你有冇着校服啊？ 哎呀，不过咧，我嘅校服唔啱着啊。 咁你唱嗰只歌啦。点解衬衫的衣裳， 现在你都穿不上。 好嘢， 系唱得好好啊！ 我都觉得系啊， 你盲目崇拜我哋喎、 啊， 你 多谢你啊，系啊， 我哋系好朋友啊嘛。 Yeah, 好啦，咁话实我哋系好朋友，咁我就教你啲好实用嘅英文啦，今日好唔好？ 好，系咪好惊噶？我头先咧听到你爸爸讲 啊，你做咁多衰嘢，肥妹仔，你梗系咩都要惊噶啦。你琴日有冇偷食雪糕啊？ 哎呀， 你有冇舐人哋啲烧猪嗰啲？ 你有 做？你有冇执地下啲银仔啊？ 桃子有啊， 有啊，我屋企嗰啲执得嘅。 你带翻屋企嗰啲咧，跟住就送俾你妈妈。 你妈妈头先我听到曾志豪叔叔啊，佢好似第三胎嚟紧。 你点知啊？ 系啊， 我咧都好似妈咪咁样个肚大嘅， 系啊， 我都惊 啊。 咁好啦，我哋而家学英文先啦。 因为今日咧就系农历七月十四鬼节，咁我哋就讲一啲咧鬼节，其实咧唔系净系我哋咧，即系中国人啊，我哋会讲。 外国都有。 外国嘅朋友咧，我自己识一个外国嘅 uncle 咧，佢最中意香港嘅节日就 系 鬼节。 我知，因为佢哋有 Ghostbuster。 系啊，佢话佢即系外国人嘅谂法就系、佢从来都唔觉得系要为，即系觉得啲鬼系好肚饿嘅，要喂佢哋，但系喂佢哋系烧啲纸俾佢，就为之喂佢哋。佢觉得呢一个咧系理应咧要入落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因为佢谂极都唔明啊。但系佢所以佢哋咧对于鬼节咧都好了解嘅。如果我哋要学鬼节嘅英文，第一样嘢我就问你哋，知唔知鬼节嘅英文系乜嘢 ？Ghost 咩啊？Ghost 乜嘢啊 ？Ghostbuster 唔系啊，呢个系卡通片名嚟噶。如果我哋讲鬼节嘅话， 头先肥妹仔咪话咗 Ghost Festival 咯。 我听咗第二个字啊，对唔住啊。Ghost Festival 呢个就 系 鬼节嘅英文啦吓。 而 我哋鬼节里面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仪式噶嘛，系咪？有好多唔同嘅 rituals 嘅。OK， 例如我哋会烧衣纸，你哋又知唔知嗰啲烧衣纸 啊？ 我哋英文系点样讲啊？ Burn color paper 好啦，肥妹就话 burn color paper，burn 系啱嘅 ，paper 系啱嘅，但系 color paper 就唔啱啦。 我知 burn money paper。 Okay. No， 系 burn clothes paper。 唔要啦， 其实唔系收英文都系直译嘅，肥妹仔系啦，但其实都有啲似嘅。 诶 ，gold and silver。 金银 衣纸， 金银 paper 咁样 啦 ，gold and silver 系啦， 系啦， burn and gold paper， 又唔系嘅啦，呢个字咧，我哋跟我读一次同串一次先。嗱 ，burning paper 就啱啦，中间我哋要加多一个字，就系 J O S S，Joss paper。 burning jaws paper， 就代表烧衣纸。 咁 jaws 系咩意思嚟噶？ 咁你咪即系成个字，你咪当系衣纸咯。 系啊， 哦 ，jaws，JOFF 啊 ，SSS 啊， 你冇诶，你好想拥有嘅新型嘅 SSS 嘅 burning jaws paper，OK。另外，我哋仲会烧香噶嘛，系咪？ 系啊。 烧香咧，其实又真系唔系净系鬼节，我哋先至会做噶。好多时候我哋香港啦，或者中国嗰啲传统嗰啲宗教仪式啊，拜神仪式都会烧香噶嘛。呢个字咧摆喺其他你烧香嗰阵时用都得嘅。咁、哦、你又知唔知道？ 烧香， 你想你估下？都系 burning something 嘅，嗰、那个 something 嗰个系咩字咧 ？burning wood， 烧木。点解你觉得系木咧？ wood， 因为佢都系香味啊嘛， 即系檀香味嗰啲。 系咯，咪嗰啲 friend 啊。 又唔系嘅，唔系嘅。但系咧，我哋同香味有关嘅呢个字，我哋咧嗰个读法会系 burning incense。 A burning incense 系啦 ，incense 一啲嘅香味啊，各样嘅嘢啦，所以咧呢个咧就系烧香嗰个英文咯，咁样。 有冇冇喂白虎啊？ 喂白虎我就冇 check 到。 喂白虎唔系七月十四噶？ 都喂噶，七月十四点唔喂白虎啊？ 嗰只系黄色定系白色啊？ 叫佢白虎噶嘛？ 哦 ，OK， 对唔住， 佢唔喂 嘅 咩？ 叫添， 点解要喂啊？ 七月十四唔喂白虎嘅咩？ 呢个我就冇 check 到啦。 咁啊，嗰个大力神有冇讲啊？嗰啲嗰个盂兰盛会里面咧有个好惊嘅。 嗰个我唔知啊，冇 check 到。 乌云台有冇讲噶？ 边个啊？ 乌云台啊？ 我连中文都冇听过乌云台啊！叫 佢以为咧系一个住宅嚟噶，乌云台咧系边间豪宅啊？嗰啲咁样。 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就有 check 到噶，就是、因为咧，我哋除咗会烧香咧、烧衣纸咧，我哋仲会有啲贡品噶嘛，系咪？ 系系。 贡品嘅英文你哋又知唔知系乜嘢咧？ 哦、gift for the ghost。 唔啱，但系咧，你向呢个方向谂，将佢变成咗一个字咧，就啱数噶啦吓。呢、个字就系 offerings。 offering 哦，即系有咩 offer 俾你咁 啊 ？ings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平时有啲乜嘢要俾你啊咁样，我哋贡品嘅英文就叫做 offerings 啦。 共同社报道，执政自民党内多个派系基本决定支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出战自民党总裁嘅选举。报道表示，自民党内最大派系世田派、麻生派同二阶派先后决定支持菅义伟。三个派系一共有近200人，加上部分冇派系议员的支持，菅义伟有望获得394票国会议员票中的一半。报道表示，菅义伟将在一两日内宣布参选。另外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前干事长石破茂亦都基本决定参选。自民党预计今个月中在临时国会选出新首相，已经展开协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亦有骤雨。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3点，升36点，成交金额65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2点，升4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42.5升12元，小米集团24.95升1.45，青岛啤酒股份66.85跌3.75，阿里巴巴281.4跌4，美团点评266.2系升10.6，微创医疗37.1升1.85，药明生物197.7跌3.7，中国平安82.15跌4毫，比亚迪股份84.75升7.75，中芯国际24.65跌2.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389，瑞士法郎8.602，澳元5.74，加元5.956，新西兰元5.241，欧元9.2916。每百日元对港元7.3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39。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5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832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1986.39 美元卖出198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啊。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新界上水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宝运路挤塞，龙尾排到去宝石湖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道定富街旺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李 Sir， 你做园艺工作咧，睇嚟好似好轻松咁啊，系咁以剪下啲花花草草、杀虫啊，冇难度啊，我啊都想入行啊。 细啲，其实仲有啦。 其实我知，就系喺户外做园艺，一定要着得轻便，啱唔啱啊？ 细啲，你对园艺工作嘅安全要点咧，一啲认识都冇啊？唔该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啊，介绍园艺工作安全要点啊！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点，风骚快活人啦，先讲一讲天气先。 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3%，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今日星期一嘅风骚，星期二啦，今日星期二嘅风骚，9月1日先至啱。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曾志豪、黄耀祖，屋企有桂花田啊。 系啊，11点半有风骚生活小确幸。 劲啊，今日 大阵仗。 系啦，今日我哋会玩拉力赛啊。我哋唔可以咁样形容噶，人哋汽车嗰啲越野拉力赛就见得多啦。而家我哋有直播室， 两个男人拉力 赛，系啦，有直播室男人拉力赛， 睇我哋够唔够食力咯， 犀利咯， 系啊， 阿祖特登贡献咗两条带翻嚟噶， 呢两条带。端定你啊！ 系啊， 有冇得做大隻仔啊？ 哇！因为咧，大家都见过嗰啲即系唔同嘅健身工具咧，除咗你话硬框框嗰啲，即系又哑铃啊，又铁饼之外咧，都有啲系软身嘅。 呢排咧尤其多啊，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咧，可能喺一啲即系公园啊，即系就将一条带框咗喺嗰条铁柱度啊，又或者屋企度咧，将一条带部分咧就框住咗喺个门框嗰度。 咁系玩咩啊？ 就攞呢條帶就叫做阻力帶， 阻力帶 用呢條阻力帶咧去做一啲成個身，即係由頭到腳都可以做嘅運動。 我以為玩大閘蟹添， 点会知？ 点啊？五花大绑， 系咯？咩叫大闸蟹？喺屋企玩大闸蟹 系 咩？ 系啦，大闸蟹即系譬如好似阿田咁样，佢个仔咧同埋个女咧就 阿田嚟做例子。 冇错啦，佢个仔同个女咧就攞呢条阻力带绑住佢，然后就话俾阿妈听：阿妈嗱，你自己睇下，挤出嚟嗰啲就系多余嘅肉嚟噶啦。系啦，你睇下你几多？ 你要磨你刀跟住 cut。 唔系，跟住就 mark 低佢。阿妈，你而家就放翻条带，你做运动啦，听日再绑个，睇下你仲会唔会挤翻咁多肉出嚟？ 梗系会啦。所以咧，今日咧都多咗好多人用呢条阻力带喺屋企咧，即系靠住一条带，甚至乎我会话，如果你话喂一阵间我十一点半想睇你哋风骚生活小确幸，想跟住你哋一齐做运动， 可以啊，可以啊。 如果你冇阻力带咁点咧，穿定条橡筋绳啊？其实你穿一条橡筋绳咧，当然嗰个效用同你去，但其实一条阻力带都几廿蚊嘅啫咁样。但如果你而家冇啊嘛，大家可以穿定一条简单嘅橡筋绳，一阵间咧都可以啊，跟住我哋做唔同身体运动嘅锻炼，可以令到你哋嘅身形更加健美。 系啊， 冇错。 我想话咧，即系我有时都会跟我阿妈咧喺屋企咧，即系 好少你跟你阿妈做运 动，我真系唔错。 跳嗰啲大妈舞，咁 咩大妈舞？ 大妈舞啊！ 哦， 系。咁咧，跟住。即係佢都要喺屋企做運動嘅啫，咁跟住咧，我幫即係我見到咧，佢有一條帶，有時唔一定係嗰啲叫阻力帶嘅，一條可能係絲巾、毛巾嚇，即係總之一條巾咧，即係毛巾都得嘅。其實咧，原來咧。有揸住條毛巾同冇揸住條毛巾咧，真係咧嗰個力咧又唔同嘅喎。 不過玩法唔同，你 好實在㗎。係係， 但係如果你唔係用阻力帶咧，你就做唔到，可能係嗰種 拉 扯力 啊。啱啊， 係延伸嘅感覺。係 啦，毛巾可以做咩咧？可以做拉筋。 係 啦， 毛巾你可以做拉腿啊，鬆一鬆筋嗰啲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哇，你想有少少好似係即係粗肌肉仔嗰啲咧， 拉力真係要揾條。 你就要拉力啦。嗱，咁啊，拭目以待啦。我哋一間十一點半咧，記住留意香港。第二台的面书专业的，咁在正式新闻之前咧，我都不妨又贡献自己出嚟咧，等大家就唔好 想知识系嘛？ 想知识，即系我摆埋上我哋嗰个 page， 你可以望到噶啦。 风骚个 page 度，但其实咧，我同阿田咧一见到嗰个实物发生咗啲咩咁样嘅，点解？ 系咯， 我哋两个已经即刻系问到一个问题，哦，你系咪冇咩咩咩啊？ 好醒啊，真系， 其实唔系代表我哋醒。即係可能代表咧犯咗呢個 mistake 嘅人咧太蠢啫。 我都覺得係。呢啲算唔算係屬於網球裏邊咧叫做咩 ？Unforced error， 冇壓力下犯錯。 哦，係啊。 又或者有啲籃球員就話呢個叫 careless mistakes 咁樣。 我覺得咁樣都美化咗你嗰件事，你自己話俾人知。 搞錯啊！ 你今朝發生咗咩事？ 冇啊！嗱，我哋呢啲係一個好嘅住家男人嚟噶嘛。咁啊，琴日食剩啲嘢咧就唔好嘥啦，攞個飯盒咧就叮咗翻嚟屋企，叮咗翻嚟公司，諗住咧就擺上微波爐度叮一叮啦。咁結果咧頭先叮完之後咧。咁我谂住，哇！依家咧，我哋可以食啦咁样。我一拎开个食物盒，一打开嗰个饭盒，我就发现点解咁嘅？我精心摆喺里边嘅 pizza 唔单止唔见咗， 系 佢仲咧连埋个盒咧一齐呈呢一个扭曲啦，好似俾人 用扭曲啊！ 系啦，即系你好似 变形金刚啦。 你觉得嗰个盒咧，好似俾人哋咧揸住条颈，捻住条喉咙，然后拧咗两下毛巾咁样， 系 成个盒变成弯晒。惨不忍睹 扭曲啊！好似我见到豪仔嗰阵时，有阵时个样咁样，咁样啊！ 但佢明明入得微波炉嘅， 系 啦，咁点解咧？嗱，我都摆咗上网问下大家，究竟点解？ 讲下我哋嘅听众们点估啊，好唔好啊？点解呢个 快人估到 微波炉嘅盒啊？点解会完全扭曲咗嘅咧？即系变形咁样。有人就话系咪放咗喺架车度受热变形啊？亦都有人话，好多人就会讲。是不是冇开盖摆咗落微波炉度叮啊？ 唔系、哦，有几个话咧热放入雪柜、哦，话系咪胶盒未冷冻就放咗入雪柜啊？有啲人就话系咪拎咗去，系啊，冇错，连盖叮啊。 系，亦都有人会话系咪明明叮三至五分钟，你叮嗰个时间超晒标啊咁样。其实佢叮嘅时间应该系合理嘅，即系只不过咧，有啲聪明嘅朋友你都知啦，嗰啲嘅微波炉盒咧，佢唔单止净冚住个盖，佢仲有个啪啪掣咧，俾你好似一个气压咁样啪翻落去啊，箍到好紧噶嘛， 系啊， 咁嗰个聪明嘅朋友咧，就梗系个盖就冇打开。繼續緊緊地鎖住佢，懷緊貼背的擁抱，係啦，跟住就擺落微波爐度叮，唔爆你都偷笑啦，真係。 係啊，我而家就發覺呢個真係血的教訓啊，亦都係懶的教訓。我其實一時大意嘅啫，你哋信唔信啊？ 你 你系唔系你系经常大意啊？ 我一时大意，你谂下我 你唔系经你唔系一 呢一样嘢， 我都唔知叮咗第一次啦，系咪 但佢好多个唔同嘅第一次嘅大意都出现咯。系啊，其实你未死都已经系一个奇迹嚟。 同埋呢个可能你系唔系常用嗰个饭盒咯？ 我总之都系突然间唔记得咗，冇开盖。 你平时会唔会？ 我平时有开盖噶，你平时都见到我有时都叮噶啦。 系咯， 系咪先？呢铺真系真系钟哥同阿黑勤成名作，残酷一叮，系咪先？我应该叫佢攞阿钟哥望一望，可能佢即刻话：哎呀，豪仔，咪就叮咗咯， 咪就系咯， 叮多咗咯，而家就真系。 唔系啊，你系叮之前冇做多咗嘴嘢啊。 系啊，所以嗱，我系用自己以身试法啊，话俾广大嘅听众听，假如你同我一样偶然忘记咗开盖嘅话咧。后果就是以后的盖都不用开，因为你应该不用用的了。 是啊，所以呢我都觉得这个挺适合告诉我们的听众分享 一个即小知识给大家知道，不要学豪仔啊。 可不可以给多个 tips 我什么怎样可以令到我老婆原谅我 哇你买回个饭盒吧。 我不回答你一个。 学向要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悟，铭心刻骨怎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热了。谁在是恩典？放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灵魂注定若离别，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光天，地球大战怎比？在线风点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离别，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钢铁，地球大战怎比？ 外轟烈， 小心啊！ 飯盒都外轟烈，真係啊！哥哥啊，大熱啦嚇，咁樣 OK。嗱，而家出邊都係大熱㗎，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32度氣温，相對濕度73%㗎。咁啊，總之頭先我嘅懶啲教訓咧，大家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學我咁樣將個飯盒咧唔打開個蓋就擺咗入微波爐度，真係爆煲㗎呢個。 嗱，咁但呢一個咧，唔想佢爆煲嘅話咧，我覺得大家就要吸取係日本嘅教訓。 係 今日咧就開學日啦，係咪？ 冇錯。 我哋頭先都講咗，哇，學生可能又壓力好大啊，家長又要頻頻撲撲去唔同嘅 Zoom meeting 啊，咁樣係咪？但你哋有冇諗過，作為喺一個咁樣嘅亂世底下，老師要開學，佢哋個壓力有幾大？ 有啊，我先。 梗系知道有啦。 系我先讲咧，头先我又收到有啲家长群咧，佢就 send 咗一张截图出嚟啦，一张 cap 图啊，就话咧应该系教育局长杨润雄咧，我唔知佢系琴日定今日，因为佢头先又有话想开学礼咧， 系、 okay. 总之就系佢出嚟面见大家嘅时候就宣布复课啦。如果应该宣布就琴日啦， 宣布复课 系啦。咁咧佢就话好多即时留言咧，下边咧其中一个咧就好幽怨咁样讲咗句， 你真系觉得幽怨？ 幽怨，佢话唔系啊嘛。买晒电脑你就嗌复课， 因为我估可能好多家长都会以为咧啊，应该都有牌。 系啦，又唔知道要搞几耐、啊。 即系啦，喺屋企要网上学习嘅话，咁就买部好啲嘅脑啦，咁样。 买几部啊？可能系有啲咧，因为两个啊都要复课啊嘛，咁结果就杀咗个措手不及。某啲家长都系感觉到有一点惋惜，有一点嘅难过。 唔系，嗱我哋 嘢嘅， 我从正面看。 哦 因为咧而家 仲有机会再用啊。 唔系。嗱，一来大家唔敢担保啦，系咪先？咁啊，唔敢担保嘅时候，咁呢个我哋叫做有两手准备啊嘛。第一、第二，咁啊，即系电脑咧，趁早买就平啲嘅，越迟买可能又贵啲咧。 但系趁早买咪易勾咯。 咁啊，有啲嘢可以用几年噶嘛。咁但系问题而家好多时啲功课都要用电脑做噶嘛。咁所以其实就吓， 我中意，我中意你 正面 正面啊， 咁啊，为免唔好争，咁人一步 OK 嘅。 Positive，positive， 好彩。 好啦，我呢个就香港嘅家长。 但另外我呢一样嘢我都想系 positive 嘅。 日本点咧？ 但喺日本而家就真系好唔 positive。点 啊点啊！ 老师佢哋嘅压力咧系大到啊，喺日本嘅 Twitter 嗰度咧兴起咗一个 hashtag 啊，就 系 老师快死了。 唔好咁啦， 真系日本啦，我哋冇得话唔好咁，因为已经系咁样啦。佢哋咧就讲紧咧，原来喺疫情底下咧需要复课啊。究竟日本嘅老师需要做多几多额外嘅工作？ 哦、即系你嘅意思系话、那个 hashtag 系话老师就嚟唔掂啦，就嚟死。 老师快死了， 即系唔系诅咒佢快啲死， 唔系诅咒佢。 我头先都 get 错咗， 系老师佢自己讲啊， 就嚟顶唔顺啦。 冇错，疫情导致佢哋日常加咗好多防疫嘅工作啊，即系已经唔系讲紧就系量体温嗰啲啊。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幾好嘅借鏡，俾翻我哋香港啊唔同嘅部門又好啦，學校都好啦，可以去睇翻會唔會都會令到老師嘅工作量啊、工時啊延長咗好多嘅話咧，我哋都要好好錫住佢哋噶嘛，係咪？所以我哋可以首先睇下咧，究竟日本嘅老師而家要復課啦，佢哋增加咗啲乜嘢工作咧？有啲都估到噶啦，例如每日起碼要提早30分鐘翻到去學校，因為咧就要幫嗰啲 學生們去量體温， 係啦，檢查佢哋。嘅口罩啊，仲要宣布翻最新嘅疫情消息啊，等等啦，即系好似我哋要报新闻、报天气咁样嘅，即系呢个简单啦，系咪？呢个咧第二样嘢，佢哋加咗嘅工作咧，香港系少做到嘅，就讲紧佢哋咧有一个鞋柜区啊。 哦， 日本嘅同学仔佢哋未翻到学校，咪要除鞋、摆、鞋嘅。佢话呢一个系对于日本嘅老师好大压力嘅工作、就是，就 系。 个地方已经系咁大噶啦，即系唔大啦。简单嚟讲，咁多人聚集，点样可以保持到学生同学生之间有足够嘅社交距离？ 哦， 呢一个对于学老师嚟讲，佢话我唔知道可以 点做。即系摆鞋柜嗰下， 即系佢哋咪有啲鞋柜嘅地方， 即系 话都要除鞋入课室。 自己摆鞋嘅时候，就会同隔篱个同学仔好近啦。 系啦， 即 系 嗰下，咁佢戴住口罩噶嘛？ 但可能佢哋有社交距离嘅要求咧， 咁 样 都做唔到噶啦。 咁咪要多啲时间排队咯，唯有 系啦，一系就逐过嚟咯。 系 系啊，你摆完鞋先至到第二个。 系咯系咯，即系要多用多啲时间，预松啲时间，唯有咁噶啦。 系咯系咯， 可能嗱呢个我去希望佢哋听到啦，就帮到手啦。另外呢一个咧，即系我谂我哋香港可能都要做嘅，就话 咩啊？ 冇咗嗰啲行长啊！ 哦， 简单嚟讲，所有工作嗰啲工作纸啊、参考资料啊、 哦、 交功课 啊嗰啲 派 补啊，系啊， 因为佢哋唔想学生传一本簿俾另外一个学生 ，OK， 即系减少佢哋嘅交流相处咁样啦，变咗老师咧系需要亲手去派发所有嘅工作纸啦、参考资料啦，减少佢哋接触传染嘅机会。 喂，其实我哋即系喺班房里面咧有呢个嘅工作岗位，系其实想分担咧啊 老 师嗰啲嘅工序啊。是不是如果他做那么多事他还需要教书的、 啊哦、如果你说下一个他们增加了的工作量你更加觉得他不用教书 因 为要小班教学、啊、即可能是平如一个班 我明、啊、 平时有40个同学的现在就分成了两个班房20个这样咁樣咧，你諗下嗰個分別就係有啲似我哋香港嗰啲補習社啊，有啲咩上面授課程， 我 哋 係 帶嘅，咁咪唯有半班就同時間都係40分鐘一堂噶啦。咁嗰個老師，譬如阿黃耀祖老師上嚟教曾志豪呢一邊，上咗可能10分鐘之後咧，阿田嗰邊咧係上緊呢個視像課程啊嘛，佢就要走去另外一個班房， 就補翻佢哋嚟講另外嗰20分鐘。 睇下佢哋嗰邊係咪上緊堂，佢就面授課程上阿田嗰半班，阿豪仔呢半班咧就睇住。个 cam 先咁样，变咗佢话咧，而家佢哋嘅老师咧，因为要一堂走两个课室去上课，因为平均佢哋每日计翻咧，每日行咗嘅步数。 系有两万至到三万。 哇！即系佢来回好似巡逻咁样。 因为佢要做个学生派卷啊、派纸啊成噶嘛，咁已经行好多啦。 系。 咁跟住仲要行两边课室，都真系几系嘢噶。 但系佢话咧，就算你嘅工作量多咗之后咧，你嘅食 lunch 时间咧系会减少咗嘅。 哦，系啊，因为好多如常，冇延长到。 冇延长到啦， okay。 但系佢咧就话要嘅工作就系平时其实已经可能要睇住啲学生食饭噶啦，尤其是小学嗰啲咧。但系佢话而家咧仲要。啲学生如果要添饭啊，各样嘢咧， 都要佢搞， 都系老师做埋，而老师咧就要全程戴住手套、着住围裙咧，去保持住嗰个卫生情况。 喂，其实而家佢应该可以，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增加就业啦，系咪先？咁啊，即系其实请 多个姐姐， 系啊，请多阿姐啊、校工啊，咁去帮手派补啊，帮手去做呢啲嘢。老师真系用嚟教书噶嘛，系咪先？ 其实我觉得你讲得啱啊，因为佢讲到啊，下一个咧，阿田你听到嘅话更加唔明点解啊？ 咩啊？ 日本嘅教师咧，佢要帮手佢哋自己，即系譬如班主任啦，佢系嗰个班房嗰班学生嘅班主任啦，佢放咗学之后咧，要自己消毒翻嗰个班房咯。 唔系吧？ 系啊。 喂，咁啊真系太过分啦！ 而每一日咧，仲会有额外嘅防疫会议。 O、okay。 K， 即系佢哋都要去开会， 即系又要你有防疫知识啊，又嚟啦。 防疫会议系 O K， 即系可能要问翻你嗰班状况啲情况点啊？我觉得 O K 嘅，但系你老师清洁埋，黐线嘅，点可以咁？ 唔系啊，我哋都自己抹咪啊，抹台啊。 咁我哋想，唔系我哋都有同事帮手嘅， 但 系 我哋都会自 己 抹噶，系咯。 嗱，呢一个咧就系日本佢哋写咗只九大样啊，老师咧即系呢个疫情。第一是要復課的話，他們額外的工作量。 哇， 我自己去看的時候，其實香港的老師可能有些事都會 需 要跟著做，多了事情做。 看我們香港的老師，你都不妨在書上留言，你會不會說我們都多了事情啊？ 防疫會議是不是要開呢？ 是的，有沒有什麼改變了呢？就算不是好像日本那樣有九大行政，看看我們也都要添加了多少不同的責任。 九大項目要在學校那裡遵守， 是的，這個也很重要，真的。大家頂住了，不要說真的攰做到死，因為如果不是哪个教小朋友啊，好辛苦啊，真系。 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至今超过五十九万人预约登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系咪满意登记人数嘅时候，表示当局并冇为检测人数设特定嘅目标，人数多寡同政府受欢迎程度无关。林郑月娥承认市民可能因为唔清楚计划详情而产生忧虑同恐惧，從而缺乏信心參與檢測，但他表示計劃屬於自愿性質，協助找出社區的隱形患者。被問到已經決定押後一年的立法會選舉能否提前舉行，林鄭月娥說舉辦選舉並非一件小事，不只是涉及投票日的工作，亦都關乎很多事前準備工作。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并冇三权分立，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的讲法，亦都完全支持当局的通识科教材咨询服务。香港宪制秩序情况是不能含糊，教育局讲清楚是值得认同和赞赏。林郑月娥说，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的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享有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并不是与中央分权的宪制制度，享有的权力是来自中央授权，是由行政主导的架构落实中央授权在特区要履行的制度，而行政主导的核心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会形容三权关系是各司其职，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亦都认同可以互相制衡，但最终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要透过行政长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十二名香港人日前涉嫌非法入境内地水域被深圳当局拘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表示，如果违法活动发生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需要由该司法管辖区的执法机关采取必要行动。不至于当局会不会将涉案人士带返香港处理，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会依法办事，当局有责任确保正义得到伸张，并照顾身在外地的本港居民，这一直是当局的政策。十五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第七日，法庭传召政府化验师李永文作供。李永文表示，去年9月22日收到警员送来一批证物样本，包括死者的指甲，化验后发现指甲样本上并没有任何衣物纤维，如果遗体在海中浸了一段时间，衣物纤维有可能被冲走。他又说，如果死者生前被侵犯或与其他人纠缠，指甲上有可能留下衣物纤维，但找不到衣物纤维不代表没有发生过有关情况，亦不能证实有发生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95点，系升12点，成交金额7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9点，升3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2蚊，升11.5；小米集团24.95，升1.45；阿里巴巴282蚊，跌8毫；美团点评268.8，升13.2。青岛啤酒股份67.2跌3.4，微创医疗36.95升0.7，药明生物198.3跌3.1，比亚迪股份86蚊升9蚊，中国平安82蚊跌5.5，港交所394蚊升6.5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63，瑞士法郎0.901，加元1.301，人民币6.8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13,088点，跌51点。港金现价报18,37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38美元，卖出1,98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荷里活道。喺九龙啦，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怡安阁。红桃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元道一段挤塞，排到去考明街。喺新界上水嘅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凤溪第一中学呢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

on baby, come on baby， 我哋又嚟到咧风骚生活小确幸啦吓，而家我哋欢迎咧直播室嘅朋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啦，同埋呢一个咧风骚生活小确幸啊，呢个我哋二台面书专业嘅观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终于睇到甩甩漏漏啦， 冇甩甩漏漏啊，因为我转咗咪啊，唔关佢事嘅，死啦个咪头先未喷未消毒添， 唔紧要， 不过戴咗口罩就 OK 噶啦，最紧要讲下我哋今日风骚生活小确幸要做啲乜嘢，亦都要同我哋喺二台面书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wo 啊，睇紧我哋面书直播话好多人啊，今日已经同大家打声招呼 ，Hello，Hello， 但我仲忙碌紧啊，我仲忙碌紧啊吓，嗱，我哋而家要将呢一个咧现场直播嘅情况分享俾其他朋友。朋友听，所以嗱，桂花田，你帮我哋再介绍多一次先。我同阿祖喺度努力紧啦吓。 嗱，我哋咧《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有两个男人咧，今日咧同大家吓用呢个人体阻力嘅健身啊，用一条咧橡筋带去做嘅。 系。 究竟喺边度睇到佢哋两个男人咧？就系、是、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我哋直播嘅，系啦。 好啦，好啦，好啦。我而家都整装待发啦。嗱，我哋今日咧就会挑战呢一个咧，揈揈阻力带啦。睇下佢究竟可以令到我哋咧点样可以变大只啲啊！ 嗱，我想讲系啊，喂，你嗰个完全咧，我想咁样好似嗰啲视觉效果，啱啱遮住咗我只眼咁样。嗱，其实我想讲咧，嗱，阻力带，我哋头先咧都做咗节目预告噶啦，见我哋咧两个手头上面咧都揸住咗一条阻力带啦。阿豪姐，你掹下嗰条带俾我哋嘅Facebook 嘅朋友睇下好唔好啊？ 嗱，你睇住咯， 嗱， 叫得阻力带咧，其实阿豪姐而家系真系要用力去拉嘅。系啦，咁样嘅话咧， 真系拉到咧嗰条带行晒噶，真系而家。 系啦，亦都见到咧，你咁样拉下拉下嘅话，如果当然啦，用一个啱嘅方法去拉嘅话咧，你嗰啲 muscle 咧系会走出嚟噶。讲多一次啦，如果你冇呢条阻力带嘅话，可以点做啊？好简单嘅啫， 橡筋 绳， 橡筋绳其实都得噶。有时我觉得咧，如果系我哋屋企有啲哥哥姐姐啊，又或者系咧你平时唔系做好多运动嘅朋友咧，真系用橡筋绳啊，因为其实佢个原理咧就系两只手去拉扯嘅时候咧，咁。橡筋已经有一定的阻力在度噶嘛，长短可以大家就自己控制嘅嗰、那个橡筋绳。 你可唔可以将个麦咧唔好遮住阿祖啊？祖已经细粒啦，又矮喎，咁你喺度 冇遮。 其实你而家系帮紧我定系想我死噶？我想问下。 冇帮到啦， 又细粒又矮，咁大声我出街， 尽咗力。 讲晒啲事实，系啦嗱。总之咧就系咁样嘅话咧，你用橡筋绳嘅话，长短就自己配合啦， 啊、 即系唔好令到自己太辛苦咁就得噶啦。 有听众咧就话咧，佢用呢条橡筋带嚟做物理治疗噶噃，原来 其实系有用。但大家记住啊，始终咧都系同我哋即系佢有一定嘅阻力，你要用力掹嘅，变咗你哋都要顾及翻自己身体嘅状况，唔好乱咁夹硬嚟。 我谂都可以做另外一个示范嘅呢个阻力带。我哋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就会咁样噶啦。 嚟啊，豪仔而家咧就孭住佢， 我想佢打斜摆喺度就会变咗风纪队长啊！ 咁你觉得你咁样打斜摆住条带喺个身度啊，系咪已经可以令你变大只啊？ 可以啊，你睇下嗱，因为我啲打斜咧箍自己心口度咧，如果 箍住箍住嘅感觉， 我一咧擘大个胸膛嘅话咧就，你当我个 Michael Jordan 咧已经成个咁样喐咗上嚟。 但我见到咧，你条带咧唔系净系一条嘅，系一个圈嚟嘅，即系叫做。 系啦，所以咧，其实一条带咧，明明即系咁样嘅一条叫做阻力带啦。 系阻力带。 系啦，其实有好多种方法去做嘅。 我好似不停听到咧股票术语咁啊！我哋今日示范个阻力位咧，就系呢一个风骚生活小确幸个阻力位咧，究竟系点样嘅啫？ 曾志豪，唔好讲咁多，你有冇信心？ 有。 跟我学。练习 唔系我哋草够一千人先开始，仲争两个入埋嚟，啱啱好。 喂，但我要去攞翻张猫纸先得唔得？ 哦，好啦好啦，嗱，我同你示范住先啦。嗱，我而家同大家示范住咧，呢个就系咧《黄金圣斗士》里边咧射手座嘅英姿咧就系咁样嘅，右手喺前面，左手喺后边一拉。你话有咩作用咧？冇嘅，纯粹影相靓嘅啫。系啦，大家可以咁样摆。 因为都摆比较 鲜艳。嚟，系啦，好啦，准备 好 嘅话， 我哋首先嚟一齐练下大只个膊头先啦。嗱，成日都话、 okay, okay、 男人咧要有强而有力嘅臂弯啊嘛，所以练到个膊头好咧系好紧要嘅。 好， 好简单嘅啫。 唔好再遮住啊，早 早。冇啦，已经。 我哋尽咗力噶啦，系啊，我接受到啦。OK， 其实好简单啦，大家有呢个橡筋绳嘅时候，阻力带咧，一只脚踩住。底部嘅部分， 一只脚踩住底部嘅部分， 系啦，你嗰个橡筋带底部 先吓嗱， 好 ，OK， 好，你啊，你做啊， 嗱，咁啊， 见到噶啦，系咪？ 有听众就话咧，嗱，呢啲阻力带咧，其实都有分级数 啊，有噶，呢个多谢你提醒咗我哋啊，有唔同嘅阻力嘅，咁啊，大家睇翻你哋自己嘅能力啦， 睇翻你个阻力位可唔可以破到底啦，同埋 红 丝 定牛 丝 啊， 五十条平均线 啦，系啦，五十天线， 先将一 一只脚咧就踩住嗰、那个 系啦，而嗰只脚咧就要踩实个地下嘅啦。其实做呢一个阻力带最好，大家都着咗鞋，其实好啲，因为有好多嘅动作咧，你都要踩住个阻力带，跟住咧就要好似我咁咯。嗱，我试下做个动作，阿豪姐你同我介绍下吓，好简单嘅啫，只不过两只手咧就攞住阻力带嘅另外一个部分，个人咧因为要企直，如果唔系咧好容易伤到腰嘅，手咧就向上拉，令到你个膊头咧就向左右两边咧就张开，好似我而家咁啊！ 你解释得好好啦，我有咩要补充咧？其实嗱，而家阿祖咧就已经咧两只手咧就诶，我又遮住咗个样啊，真系。 咁咧，男子而家咧系咪即系将只嗰个脚嗰条带咧就踩住，跟住咧即系要同一边。 嗱，企后啲，阿祖你企后少少咧，等个镜头完全影到晒你只长脚啊，冇错。 系啦。 嗱，咁你见到阿祖咧，而家就两只手就竖起九十度咧起降嘅两个手臂啦，咁然后咧就拎住嗰条阻力带咧，就好似拎水桶咁样啊！你幻想自己而家就去到民国初年嗰啲村妇啊，喺条河边度打水桶，系啦。咁然後佢仲會不守婦道展現佢嘅手臂咧，俾人哋引誘。 我想講咧，呢、這個好似一個好簡單嘅動作，但因為本身嗰個咧唔係普通嘅橡筋繩啊，佢有一定嘅阻力咧，係攰嘅。 會 㗎，你試一試嚟俾我哋睇好嗎？ 好啦，咁樣。好。 而家呢個位置非常之好啊，早做得。 係咪啊？ 太靚正，又見到你個好 fit 嘅 figure 啊！條褲啲聽眾話條褲好靚啊，條褲仔咁。 其實我個內在美仲靚㗎。好，阿豪姐，我哋一齊試下啦，嚟啦，一二三，阿天你講嘢啊！ 一二三，我见到你，哇！咦，真有啲嘅肌肉。 豪仔你要记住啦，豪仔做紧，我就做示范啦。记住你要感觉嗰个力咧，系由你个膊头同埋手臂呢一度去，你要抬高啲呢边。喂，唔好批争我。系啦，系啦，要呢一个感觉，咁样你先至可以帮到你只手臂啊，练大只嘅。 我见到咧，都仲系真系有啲力咧，力度要去做咧。 要用力噶，豪仔嗱，你而家做紧，你嗰个感受如何啊？ 冇嘢讲，尽力而为啊！ 系啊，咁系啊，你只手咧，你再睇一睇我只手嗰个动作。嗱、 啊， 你唔好 系咯， 唔好缩埋膊头，唔好缩埋颈。如果唔系呢啲咧，就会制造咗额外压力嘅地方咧。 应该系拉阔啲， 系啦， 嗰个手拉阔啲，系啦。咁啊，就会好啲啦。啲听众 明明系一样嘅，都好似僵尸跳咁样啦。我 啊，都系 好明显系个人嘅问题啊！ 真系咁话，阿祖做得好睇好多。 咁 样咯，喂，跟住你 而家好啲啦，而家你个膊头就打开咗啦，咁样咧先至可以 train 到咧你膊头啊，咩三头肌啊、七十二头肌啊嗰啲咁样嘅肌肉。 OK。 好，呢、這个就系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咧仲简单嘅，嗱，我哋今次唔使踩住佢啦，就咁好似揈直一条咁样啦，一边咧 好靓嘅黄鳝啊，好靓嘅黄鳝啊， 买系啦，一个咧就好似我哋背脊平时有啲动作咧，你系哎呀，你上下只手后面喺呢个背脊，喂，做乜打我噶？喺背脊后面可唔可以扣住嘅？我哋未有呢类型嘅动作嘅，有啲人做唔到噶嘛。但系呢一条嘅阻力带咧就可以帮到你啦。好似而家豪仔拧转咗面咁样啦，你一边咧放开只手先。放开只手啊！ 你都唔会放手噶啦， 系嘅，真系呕血啊！我阿天你翻嚟啊，好唔好啊？搞到我哋一两个舐咁 hea 咁样， 系咯，不如 你自己阻住啊！唉，等我做噶啦，好简单嘅啫。一边只手上面，譬如我而家系右手咧，就摆喺我个头壳顶嘅上面嘅背脊个位置度啊， 向上擦，可以捽擦背啊！ 诶，真系有呢一个感觉喎、啊、嗱。另外一边咧就摆到去你大概咧鸡心，但系背脊嘅鸡心、啊。呢一只手咧，譬如我而家咧就呢个左手咧就摆咗喺背脊嘅后方咧，有少少似即系女士戴。爸爸嗰个位啊， 你见过大爸爸咁样大爸爸嘅咩？ 唔系， 都系攞毛巾嚟抹背脊，啱啱好噶啦而家。 咁但系跟住你咧，就要做啲乜嘢咧？ 系 下面嗰只手唔喐嘅，唔好拉扯。上面嗰只手咧向上伸展。 系， 你就会见到咧，哇！你呢个咧即系手臂啊，老鼠仔嗰个位，好似而家豪仔咁样做啦。其实你见到咧，真系要用几多嘅力噶，系咪？ 系啊，真系 好轻松啫嘛，我背脊又痕喎。诶，而家喺度勾背脊，啱啱好。 但系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候，你要小心咩原因？冇错，系啦，好似而家豪仔咁，你嗰只右手揸笔咧，应该系向天空拉，唔好拉歪咗嘅话咧，如果唔系咧，就会容易拉伤你嘅身体噶啦。 我已经受伤啦。 同埋咧，你另外嗰只手咧，你又唔听书，唔系摆喺腰嘅位置，真系 喺嗰个佢拉。 真系啊，真系女士戴胸围个扣嗰个位。 我系啊，胸围个位置啊， 真系噶，你个扣嗰个位度啊， 真系 人唔识点形容。 哇，真系啱啱好。 嗱，你而家做紧呢个动作，嗰个感觉系如何嘅咧？咁， 我觉得我个 bra 就爆啦。 哦，唔怕。咁如果系嘅话咧，你就调转啦，做埋另外嗰边，咁样两边先至会平衡嘅。 但系佢喺摆喺腰间位唔啱喎。 佢而家好啲噶啦，你 delay 咗，我帮佢执咗个动作噶啦。嗱，但系你而家做弓字步咧，为咗令到大家睇得好啲，但其实应该两只嘅左右平衡去企咧，咁样就 系 最安全、最健康嘅。 其 实咧都真系攰嘅呢一个系咪？ 我见到 O、OK、K 啊， 嗱你咪住啊！ 你见到佢净系讲 O K 啊，两三个字啊，就即系代表咧都几吃力。 射粉都得，射粉都得， 唔好乱咁讲。 画面见到 Daniel 咧，好似有啲肌肉喺度咁样。 有噶有噶，正所谓烂船都有三分钉噶， 系嗰个半分啊。好嗱，呢个动作做完之后咧，我哋又转下一个动作啦，好唔好？ 嗱 呢个动作咧，我觉得难度是高的，你哋可以咧有少少咧，喂，唔好乱咁嚟啦，搞笑啊！佢喺度又喺度做搞笑啊 ！OK OK， 其实我都觉得好贵啦。第三个动作咧，大家其实瞓喺度做都得嘅，即系 瞓 系啦。但系我哋而家咧就唔瞓身啦。我哋成日都话男士家要有啲乜嘢啊？ 有 真字毫冇嗰啲，梗系胸肌啦，系咪先？ 胸肌 OK。 呢个咧呢个动作咧就系做胸嘅。咁但系所以咧，你如果要简单啲嘅话咧，你瞓喺度做都得嘅。 好靓喎，你箍咗个头。 系啊， 多谢。 你如果你而家唱一首歌，你会唱咩歌？ 上马路， 杀啦！杀到英美澳，哎呀，呢个唔系喎，呢个 系啊， 呢个宣传歌嚟。 呢个唔紧要， 系啊，算啦，唔紧要，唔记得噶啦。好嗱，呢个好简单嘅啫。今次咧就系你只手咧就摆喺呢个阻力带嘅两边，发去后面。你要攞个阻力带出嚟啦，你 阻力带 舍得除条带啫， 系啦，嗱，好似而家阿祖咁样。好嗱，我哋咧摆咗之后咧，其实好似系左右向环撑开嗰条阻力带嘅啫。 呢个咁似刘德华忘情水个广告嘅， 嗰个唔系嗰个 M V。首先， 阿祖啊，不如咁啊，你唔好再做，你拉佢出去啦，不如 即系唔好拉嗰条带，拉佢出去。 我就系嗰条阻力带嚟噶，我 系啦，呢个阻力带好大啦。其实就系咁样两边咧拉开咗之后咧，将两只手向前。向前啊，好似要手拍到手一样，好似而家我咁样啊！ 呢、這个好似单臂大回环，你睇下咁样嘅、 啊，有啲似其实呢个要好用力噶呢、這个啦。 你而家就而家心口嗰件衫嗰个人噶嘛？你个件衫 T 恤啊，系咪拉开？ 我而家头先咧，啱啱就喺镜头前面示范咗几下俾大家睇啦，将你嘅呢条阻力带咧左右掹到最尽啦，系啦，跟住两只手咧就向前。合埋有啲似咧，我哋睇人哋去做 gym 嗰啲咧，咪揸住两边两嚿嘢，跟住 whoosh 咁样咧，就可以将你个胸肌咧就训练到。 哎，我哋试下玩，我哋试下玩击掌啊！ 呢个好啲，即系拉环完之后，原来仲要向前系开合咁样嘅。 系啦，要开合咁嘅，但你记住，而家我哋睇到咧，曾志豪只手系挛嘅，你就会好容易咧。整伤只手啦，冇错。 咁系咪因为条带嘅长度都影响咧？ 其实唔单止条带嘅长度啊，仲有条带嘅压力啊，即究竟咧佢哋嗰个阻力系几多磅啊？譬如我买呢一条咧，好似系30几 kg 嘅， 系、 好似啫，我都唔肯定啦。但佢有好多种唔同嘅阻力位 嘅。咁我见到你咧，你嗰条带咧系有打交叉，中条系冇嘅，系咪有分有冇分别噶？ 我唔知道，我自己后面打咗交叉，我唔知啫。 我打交叉咗，OK OK， 因为我见到你一个有交叉，一个冇咁样。系啦，咁啊，跟听众。咧就话啦，好好啊，你做得，同埋啦，佢话好似蝴蝶飞舞， 蝴蝶飞舞咁。 我觉得而家呢件衫咁样都几靓，睇下、 啊， 好似工人吊带咁样，哎呀，真系。 你真 系 有嚟咯。 好，嗱，咁我哋跟住就教大家做多一个动作，都系同做胸系有关嘅。OK， 嗱，头先我哋有一个似嘅，都系一只脚咧就踩住嗰个阻力带嘅底部啦。OK， 其实呢个动作你可以一只脚踩又得，两只脚踩都得嘅。咁 我 当系。 我觉得咧，真就完全咧真。佢睇紧嗰啲动作爱情片嗰啲嘢，动作做晒出嚟。 系啦，嗱，大家而家睇住我做呢一个动作系乜嘢咧？嗱，就系、是、当你踩住咗一只脚咧喺呢个压力带嘅底部之后咧， 系 两只手就好似咧，whoosh whoosh 嗰下咧，就将佢向住自己个膊头啊。 咩叫 whoosh whoosh 嗰下？黄耀祖请解释。 系啊 ，whoosh whoosh 咪只手 whoosh 咁样向 whoosh 嗰啲咁样咧。系啊，我唔识讲啊。系啦，总之咧，你就系咧向住你膊头嘅位置咧有一个伸展，即系好似咧你举重嘢啊。头先我哋未好似阿豪仔形容咧攞水桶嘅，但系嗰个咧我哋就 系 向环发展，呢个我哋咧就向前发展嘅。咁我而家示范一次俾大家睇下。 好好好。 whoosh whoosh。 点啊？即系话揿住条带喺个喺只脚用揿住嗰条带，跟住咧就 两只手咧就揸住带嘅另外一边咧，手执住拳头就向住膊头嘅方向咧、 哦、 向前咧就拉上嚟嘅。 OK OK， 哦，犀利喎！喂，有纽西兰嘅听众都嚟紧同你 say hi 啊 ，hello。 喂 ，hello， 大家去到新西兰都好啦，你都要做运动噶。好，咁而家咧喺我哋儿童面书嘅朋友咧就见到呢一个动作噶啦，熊仔嗱，你睇到有冇兴趣做多一次？ 有啊有啊，我啱啱摆紧只歌啫，好你讲啦。 你呢个动作好好、啊、喎，呢、這个动作咧成好似举哑铃咁样啊。 其实系啊系啊，似举哑铃啊。如果你见到咧强而有力嘅臂弯，而如果你有嘅话咧，系零秒 pump up 咗你成个人个身体嘅。 系啊，我净完全见到咧阿祖你个胸肌咧，同埋你个三头肌咧、二头肌咧，乜都出晒啊！ 你可唔可以再讲我多啲肌肉啊？其实你讲头先讲嘢全部都系假话嚟嘅，但我想听多次就只不过系。 系咪咁啊？ 咪相对 系咪咁啊？ 咩啊？系点？ 系啦，嗱，豪仔系做得啱嘅，系啦 ，ush ush 系做得啱嘅。 佢唔抵得我只， 但你咧，但你咧要小心，你条绳咧扭得好紧要啊！ 曾志豪唔系蛇王啊，听众话佢蛇王，佢喺按紧 panel 啊，其实 嗱呢一个动作咧就可以 train 到你嘅手臂嘅肌肉啦，同埋你咧个胸嘅胸肌啊！ 呢度近距离俾你睇下。 除咗新西兰嘅听众，我美国嘅听众都睇紧啊 ！Hello， 美国嘅听众。 你见唔见到我哋两个好似好大只咁样啊？ 我见到啊，我就 系、 是、 啊，原来视觉效果都呃到人噶。 系啊，所以话咧，尤其是咧，你做住运动嗰阵时咧，哎呀，我哋而家应该要影相啊！我哋影相嘅话咧，呢啲就攞嚟咧呃 like 最好噶嘛。 啊、你阿祖连哇，你一 show 晒啲 muscle 出嚟，曾志豪你就OK 嘅，你打得体会肥啲嘅 ，OK 嘅。 系啊，嗱， 你继续做啦。 呢、這个咧就系另外一个动作咧，就教大家用住呢个阻力带啊。用住呢个阻力带嘅话咧，点样啊可以咧就系、是、同样可以咧就令到你成身嘅肌肉咧，其实除咗训练肌肉之外咧，令到你好似做一啲伸展嘅动作，令你嘅身体更加柔软咧，呢、这个都是一个好嘅方法嚟。 个听众啊，佢直接叫啊，豪佢话豪仔你企下咗后边啦，唔该。 系 点解啊？ 佢话我阻住咗欣赏你美妙肌肉嘅呢一个画面啊，但我想话俾大家听，系啊，我哋又系够钟咧。 要听歌，如果我哋报唔切新闻啊，但系点样都好啦，嗱、這、呢个阻力带其实仲有好多个唔同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啊训练到身体嘅柔软度啦，另外个体能啊同埋个线条啊嘛，所以大家咧可以买一个或者攞条橡筋绳嚟试一试嘅。你爱吃王，是爱吃狂，我是我爱而生的战神，夜夜之光，灵魂之伤，唤醒我爱无惧的勇者，浪漫之王，非凡之想，陷入我爱痴狂的战争。你的瞳孔散发挑衅的迷蒙，你的喘息深入每一寸灵魂小作，你的嘴唇是我们激战的堕落谷，你的颤抖是宇宙最温暖的城。我为爱而战，我为你而喊，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我为爱存在，我为你狂乱，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我贪恋你小文的体味，这夜之弓，你那只猴子，到底最深处的迷人，饥热之城，天堂之门，在乎你像投资了一刻，酒无之尊，光着之温，让我重来你身体的灵魂。我要你享受我飘悍的战友，我要你信仰我是你唯一的英雄，我要你豢养在我怀里的温柔，我要你成为我一辈子守护的神。我为爱而战，我为你而喊，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我为爱存在，我为你狂乱， Cause baby you're my only only girl。 在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亦有骤雨。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正午12点，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济州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68点，跌8点，成交金额77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9点，升30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1蚊，升10.5；小米集团24.95，升1.45；阿里巴巴281.8，跌1蚊；美团点评265.6，升10蚊；青岛啤酒股份67.8，跌2.8；微创医疗37.2，升1.95；药明生物198.9，系跌2.5；比亚迪股份85.8，升8.8；中国平安81.9，跌6.5；港交所392蚊，升4.51。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392，瑞士法郎8.604，澳元5.739，加元5.958，新西兰元5.241，欧元9.2931。每百日元对港元7.3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7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1837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4.14美元，卖出1984.2，卖出系1984.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啦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长江集团中心；皇后大道西去翻坚尼地城啦，近住东边街咧都系挤塞，车龙喺荷里活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上水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着宝运路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平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干诺道西东边街方向坚尼地城、观塘道定富街旺角、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疫情之下，要保护自己，增强抵抗力是必要的任务。听下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有乜嘢贴士俾大家？ 喺抗疫期间，除咗注意个人卫生之外咧，增强抵抗力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喺饮食方面咧，记得食物多元化，尽量唔好偏食，同埋进食唔同颜色嘅蔬菜咧，其实非常之紧要嘅。另外就要记得定时定量进食啦，记得食多啲五谷类啊、肉类同埋蔬菜嘅。咁另外如果想增强抵抗力嘅话咧，每一日最少进食一份含丰富维他命 C 嘅水果，例如系橙、奇异果等等啦。咁同埋另外咧，记得减少饮酒，唔好食烟。另外亦都有足够嘅睡眠咧，去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嘅。记得千祈唔好乱禁服用营养补充品，因为咧食得太多，有机会对个身体咧会产生副作用嘅。最后咧，记得恒常运动，每日最少要做30分钟嘅运动咧就可以噶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冇力啦，阿桂花田啊，你顶住先啦。 系啊，点啊？ 冇啊，手又攰啦，腰又痛啦，脚又断啦。 梗啦，你又冇做 啊， 做咁大个运动。 系咯，有咩冬瓜豆腐为王耀祖市民啊？咁啊，多谢大家头先咧支持我哋丰收生活小确幸。 我哋嘅真系咧，呢个丰收生活小确幸咧，喺个视像版咧，吸引咗好多世界各地嘅我哋听众都嚟同我哋。 你咁自吹自擂嘅，你讲到吸引咗好多世界各地嘅朋友嚟支持我哋啊！你讲到好大。 有啊，多伦多有美国有New Zealand 咁虽然系三分别系三位唔同嘅地方，但系都系嚟自 我哋代表晒成个多伦多， 都系嘅，都系嘅， 系咪先？ 系啦系啦，咁啊大家都过嚟嘅，咁啊所以非常之高兴咧，大家就支持我哋呢个环节啦，咁样系啦。啊，有人好细心咁话咧，你哋攞只脚踩完条带冇消毒，就攞只手再做第二个动作。 有阵时真系噶，做节目咧，为咗做节目，我哋其他咩都冇谂噶啦，再自吹自擂上多一步啊！ 系啊，咩嗰啲叫咩？置生死于度外啊，条命豁出去啊！ 唔系佢一啱，唔系佢哋咧喺期间咧，佢一定会洗手啦，同埋消毒嘅，放心啦，大家 系 啦，因为为咗即系服务大家，所以佢哋牺牲晒全部啊！咁 系咩？我冇消毒啊，我而家消啦， 我都冇啦。想讲，其实因为个忙到而家都未完咧，因为下一个新嘅环节咧又要嚟咯，司机 大 佬大家好。 系啦，咁啊，桂花田。找到一个都即是好多谢你这条新闻，如果不是大家都没有留意到原来有一个建筑物就来会消失，而我们经常都有望住这栋建筑物的。而且 这个呢建筑物真的你怎么都会有经过过的建筑物，但那个经过不是你路过在旁边经过，是你穿过它的。是 的，是的，即是这个是我们真的香港一个大特色的。我相信如果大家住在那头或者是你其实坐巴士不要坐车，巴士都会经过这条的隧道。啊，它怎么形容呢？穿过个大厦。 它这条是行人天桥来的。行车天桥来的。但它就是穿土行车天桥。 讲的位置是哪里呢？就平时如果大家揸车会经过这个加士居道天桥的话，总会穿过这个大咕窿的了。这个大咕窿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油麻地停车场大厦。 对啦。咁你穿过这个停车场大厦呢，你就可以去到即是红隧啊，咁尖沙咀啊，咁你就可以过隧道啦。 即是跟住穿咗去葵涌，即是如果去返反方。 即相反方。对啦。咁呢条隧道呢，呢条咁小隧道呢，我真係呢成日揸车经过啦，穿过啦。我完全唔觉得呢佢有几咁难得啦，又唔觉佢好有特色啦，直至今日呢单新闻阿天搵俾我哋睇呢，我望住嗰个外墙我先发觉係喎，原来呢条行车天桥呢，行车隧道呢，行车天桥呢，行到半呢，原来佢入咗落个停车场个肚中间㗎喎，真係。 入咗呢个油麻地停车场里面嘅中间嗰度其实好耐㗎啦。 係呀，但佢而家发生咩事啊？ 其实就讲緊呢一个嘅油麻地停车场啦，本身呢佢二楼到五楼呢就是中空嘅部分嚟嘅。就 是 变成咗可以喺呢个加士居道天桥嗰度呢，大家就可以揸车嘅时候呢就穿过佢咁样。其他嘅更加高嘅楼层呢就喺呢个停车场嚟嘅。哇，由于要因应住佢哋唔同嘅路线嘅发展啦，今年11月咧就会分期封闭，并且计划喺出年咧就会拆卸咗佢， 系啊，即系会消失咗噶啦，已经。 其实觉得几唔抵啊，嗬，即系哇咁特别嘅一个地方，啊又少一个又少一个咁样。 同埋咧，即系其实佢都即系因为呢条天桥啦，而起嘅时咧都要就埋，即系会就棵树咁咧，唔可以斩咗棵树咁起噶嘛，好有特色，系为佢而设咁起。 噶嘛，系咪？ 冇错。 咁同埋市区嘅停车场已经即系少之又少，街标位已经又少噶啦。咁、连呢个咁即系喺度压力不到咁多年嘅油麻地停车场咧，都要拆卸。咁我真系会觉得等啲司机大佬咧系一啲即系都吃力啊。 因为佢话要有条中九龙干线嘅工程，所以佢就话咧油麻地停车场咧就会分期封闭，仲会拆埋添。 咁我想问佢有冇？讲定咧，即系你冇咗咁大个停车场啦，喺油麻地区 有啊有啊，佢就话咧，因应呢个工程咧，政府一早喺2018年嘅时候咧，就首先就公布咗会拆啦，然后就物色咗幅咧，就位于咧佐敦道连长道交界嘅地方咧，作为临时停车场。 哦， 咁啊，预计 都有七百个位嘅 咁样咯。咁啊，当然就冇咗而家呢一种嘅穿套式建筑物啦。咁样 呢个味道，我见到咧，即系由宣布咗啦，呢个停车场咧即将会系拆卸之后咧， 系 多咗好多朋友。有咧去嗰度影相啊，即系打个卡啊！有阵时有啲嘢真系好衰噶，你日日摆喺度嗰阵时咧， 我都话我日日揸车经过嗰度咧，我唔觉得 有啲咩特 别咩咁样。咁但系咧，当报纸卖呢一个新闻嘅时候咧，佢就访问咗一个建筑家啦、建筑师啦，咁咧佢就话：喂，其实呢个咧，佢话。好有未來主義特色啊！ 又同埋佢已經係七十年代就已經起嘅啦嘛， 啊、 即係嗰陣時你諗下，而家我哋都覺得有未來主義、啊，穿過一棟大廈嗰棟嗰個行車天橋， 好犀利喎！ 當年啊，五十年前啊，更加係啦。 係啊，嗱咁啊，根據呢位建築師佢嘅介紹咧，佢話呢一個油麻地多層停車場咧，1970年落成啦，佢話咧完全唔似係咧五六十年代嘅產物，佢話好新穎啦。 啊，有都真係、啊，佢唔覺得係古旧嗰啲咁嘅设计， 系啦，咁啊，甚至乎后来咧要兴建呢条街市居道天桥嘅时候咧，就俾天桥咧穿过大厦内部嘅方案咧，就变成而家咁咧。嗰个建筑师嘅总结咧，佢就话呢啲系英式现代主义建筑嘅规则系咩咧？ 可唔可以讲多次咩主义话？ 英式现代主义系咪即系个 English breakfast 啊？系英式早餐啊咁样。佢话咧嗰个特别地方系咩咧？佢话追求功能。反而唔太着重美观，佢话咧，总之就总之你穿到佢咧，咪好实用咯。 几美观喎、啊，其实 咁其实有冇又唔系嗱？一来佢又嗰个停车场又可以俾大家用，二来嗰条天桥都可以穿得过嘅，咪就系好似阿祖嗰个口号咯。win-win situation 咁嘅幾好係咪先？ 係啊，所以呢個真係得意嘅咁啊！你 嗰個香港冇其他地方係咁樣選擇喎。 呢位建築師佢都話世界獨有咯。 係啊，唔係 即係唔知香港添咪世界。 係啊，即係你諗下一條行人嘅行車天橋，穿過一棟建築物。 哦，唔係，我由即係大台咧有一個方東先做嘅，去重慶咧，佢有一條叫做火車咧，即係列車啊，列車又係穿過一棟大廈裏邊。 我又係咁樣。 系啊系啊， 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特别啊，摆低个题，摆低埋个电话号码俾大家。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1872388，俾大家咧可以讲下，如果你系嗰头嘅街坊，即系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啊吓，佢就嚟要拆啦，你同佢有冇啲咩特别嘅感受啊？ 古仔啊， 梗系咧，我自己细个咧，我三岁之前系住庙街嗰头噶嘛，佐敦道码头噶嘛。呢个咧系我同我爷爷嫲嫲每一日咧去饮茶会经过嘅地方嚟噶。咁、所以咧，而家望翻嘅话，吓、佢都会冇咗啊，即系都会有啲感慨噶。 系啊，嗱，咁第二咧就系、是大家都集腋成裘啊。究竟香港咧唔同地方嘅停车场咧，有冇啲都好有特色嘅？ 系， 即系嗰种特色，唔好下下都地狱停车场，唔系净 系 话 唔好话特色难拍啊，刮花啊咁。 系啦，而系譬如你会觉得话啊，嗰笪地方。停车场咧景观好靓嘅，或者个设计好特别嘅。 我都有一个即刻可以推介喺 边度啊？ 海唔系鸭脷洲嗰边， 鸭脷洲 嗰边咧咪有一个嘅大型嘅，佢又唔可以话商场嘅，总之有栋大厦啦，里面有好多 outlet 啦，有好多卖家私嘅地方嘅，成栋嘅系海怡半岛再过啲海边咁样嘅，佢有好多层嘅停车场嘅，去到四楼嗰阵时咧系露天嘅，而个露天咧你270度望住成个一望无际嘅海噶， 系 哇嗰、那个位咧即系就算当然咧你拍架车喺度咧，因为系冇盖啊嘛，就好热嘅，同时嘅你望住嗰个 view 咧，你落咗车就算几热都好啦，你唔想入栋大厦住嘅，你望一望个 view 先啦。好紧要 嘅啫，所以大家可以揀下，譬如话会唔会有边啲系个景好靓嘅停车场啦，又或者你觉得佢地点好隐蔽嘅，会唔会喺啲咩山洞回旋处啊？可能你会觉得话喂，如果冇人提你嘅话咧，你唔知道原来嗰度有一个停车场嘅。 喂，好介绍啊， 好介绍啊， 或者嗰个停车场相对地咧冇乜人拍，你每次去嗰度吓都可以拍到位、 啊。讲真啦，如果佢只不过系阔落啲。

啦好啦，我哋今日讲下咧，有冇一啲特色停车场啊？因为有一个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嘅嗰个停车场咧，有条行人行车天桥就穿过咧，就嚟拆啦。咁、嗯、啊，究竟我哋其他地方有冇一啲特色停车场咧？ 即刻有听众打咗电话嚟啦。 系啊，但系咧，首先咧，有人就话咧，喂，唔系，佢话愉景新城个停车场咧，佢话都系有嘢穿过去嘅。 哦，咁我 但系点解我唔觉嘅？我成日喺度拍噶咯，已经系。 定系你都系惯咗入咗去嗰度就系啊？ 系咯，愉景新城个停车场。 佢讲紧泊车嗰个位，定系会穿过嗰个商场？ 行车天桥啊！ 行车天桥我都唔真系唔觉，真系嗱，唔紧要，我都好多次，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先。 Hello， 你好 ，Margie。 Margie， 你好。 Hello， 你好。 我知道你系用家嚟嘅，呢、這个油麻地停车场，你有特别情意结嘅系嘛？我分享一下好嘛，好嘛？ 系啊，因为我通常如果去尖沙去佐敦道嗰度食饭咧，我一定会拍嗰度嘅，因为嗰度特别抵咯。因为佢晏，我应该记得系七点后咧，你拍全日咧系即系70蚊，咁啊任拍。咁尤其是喺嗰边食饭咧，真系喺嗰个区真系最抵系佢噶啦。 我想讲喺任何一个区要搵70蚊任拍， 系咯， 都真系唔容易。 仲有好多年都系咁咯，我真系惯咗，所以我都唔知原来佢系即系突然间要拆咯。咁我又我又唔觉得。同埋咧，其实你哋讲话穿过天桥咧，其实好特别，好靓嘅。 系 我有通常我喺葵芳，如果我揸电揸翻去屋企嗰段，我一定经过。不过通常都好塞车，都好怕。系，但系嗰段时间你塞车就顺便望下嗰个大厦咧，就好得意嘅。 嗯、啊，因为你穿过嗰个停车场嘅时候咧，你架车就其实一条行人天桥度嘅， 冇错。 但你又见到呢个停车场入边内笼系点样，系咪先？ 系，其实咧有时我有啲朋友喺外国，有两个外国人咧，嗰次去翻嚟，我专登带佢哋过去行嗰条路嘅。 其实呢个地标嚟嘅，真系 都几得意。 佢哋话好得意，点解咧？就话哇咁特别嘅，点解有呢、這个？香港真係太細啦，即係係咪要穿過去咁樣咯？ 同埋咧，如果你喺呢個停車場咧，你得閒得陣冇嘢做，夜晚咧，你可以聽到下邊人唱戲啦， 因為廟街嘛，因為 近廟街啦， 佢走曬音嘅戲啊， 係啦，但係嗰個真係特色嚟嘅喎，係啊，你直情可以咧，唔使問阿貴啊，你淨係播呢個背景音樂咧，啲人都知道哦，你拍咗喺咧油麻地個停車場嗰處，嗰、那個特色唔錯啊，真係。喂，如果佢話搬咗去新咧，話喺佐敦道啊、連翔道交界咧，你覺得對你嚟講？方唔方便啊？ 我而家都唔知嗰、那个正式嘅位置，但系同埋咧，唯一一个即系咁 系啊。 同埋而家嗰天气咁热啦，我唔知佢嗰个连场系咪露天啊？露天 系啊，露天噶系啊。 哎，咁啊就大镬啦！ 系啊，露天真系晒到融噶啦，到时可能就会 系啊，晒到融嘅。咁如果你而家就算你呢边去朝头早拍都系好方便咯。同埋其实嗰个位平时行街啊，你喺嗰、那个嗰度咁多层。唯一樣嘢咧，佢哋車位好窄， 係冇錯，即係咧冇錯， 係啊，同埋佢走嗰陣時，好多人都會插花嘅，因為佢一出去咧，佢一個轉出啱啱入出路嗰陣時咧，佢一個好彎好窄嘅位， 係啊 係啊， 要扭兩手起碼咧，你俾一俾。 半層咧，其實有啲亂嘅，去到揾翻架車嘅時候， 係 啊試過嘅，都咪同埋你搭 lift 咧，你要認住嗰個位，同埋可能再行一半就已經。 系又唔同咗啦，系啊，即系大家都系五楼咧，究竟你五楼嘅上半部分定下半部分咧、 啊， 又唔同咗啦。 又已经系，其实有我试过迷失嘅喺嗰度。 系啊，我都试过，真系。好啦，咁我哋多谢阿 Margie 嘅电话， 多谢第二位听众。 系啊，嗱18388啦，欢迎你可以打电话嚟吓。第二位朋友你系 范小姐 ，Hello 你好， 范小姐 ，Hello 范小姐， 喂。 系啊，范小姐咧，头先咧，我同佢听佢电话嗰阵时咧，佢就想推介啊，另外一个咧喺元朗区啊，元朗区嘅停车场啊，因为佢话咧个好处咧就系两边咧人又可以通埋啦，车又可以通埋啦， 我哋再打多次俾佢啊，唔紧要。 好啊，好啊。 喂，但系咧，佢跟住话好平啊，嗰度系嘛？ 嗰、那个就唔系好平，佢话好实用啊。 哦， 有几实用？头先我都未够时间可以听得晒，所以咧都好想听阿范小姐同我哋讲下。 我都有两个推介啊。 系啊。 咁咧，原来咧，海港城啊，嗰个停车场咧，唔系净系话佢有个无敌海景可以望，原来咧佢话都系香港少有咧，系成个圆形停车场咁样回旋上去 嘅。哇，那个转到会晕，唔系想呕噶。 同埋佢话嗰个外露咧，俾人影得到系圆形咁样，好靓咯，咁样。 系嗰、那个都真系几靓嘅，系啦。 系啊，好，阿范小姐翻嚟啦。 Hello， 范小姐你好。 喂，系你。 Hello， 你试下喂啊，范小姐。 系哦。 又唔见咗咯，唔紧要啦。 线路有啲问题，我哋时间嘅关系，可能咧就未必可以博到阿范小姐嘅电 话。仲有一个地方咧，都系有个特色推介嘅，嗰度咧就系喺边咧望一望先。 系咪九龙湾红盒啊？ 唔系啊，系观塘啊。佢话咧观塘区嘅乐华村啊，佢话咧乐华村佢哋个停车场咧。好靚喎，佢話呢村落嘅停車場天台呢近年成為咗呢新興嘅文青攝影景點啊。 即係打卡嘅靚 點。係啦，佢話因為嗰個天台呢有多幅呢淡藍色嘅圓形開口水泥牆呢，又有好多圓咕碌呢捆綁埋一齊呢，佢好靚㗎。嗱，我哋最後博多次范小姐。 好 ,Hello, 范小姐。係 你好。 係終於嚟啦。 係啊，我哋要快講啦，你點解同我哋推介元朗啊 ,YOHO 嗰邊嘅停車場呢？ 係啊， 佢有咩好啊？ 两个商场呢，佢係中间分隔咗个马路㗎。咁样呢又有条行人天桥呢，就可以俾人由左边行去那边，楼下呢就係一个 大马路嚟嘅。咁好多人呢都唔知道呢，原来有行人天桥上面呢就係一个 行车通道嘅。係俾停车场呢可以由左边嘅商场呢係驶去右边嘅停车场。 即係简单嚟讲，你泊低咗喺呢一边，我想到过去商场嘅另外一边行嘅时候，其实你可以喺车场揸住架车穿过去另外嗰边咁样， 系咪咁样？ 系啦，系。 哦，几得意啊！ 几方便喎，有阵时攞住好多重嘢嘅话，方便啲。 系啊 ，OK， 呢个就系 YOHO 嗰个停车场嚟嘅。 系啦，时间关系，范小姐唔好意思，唔可以讲太多啦吓。嗱，司机大佬，大家好，其实香港真系有好多好特色嘅停车场，大家都可以发掘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9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病例4810宗。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日展开，两名政府专家顾问梁卓伟同许树昌到沙田区一个检测中心，互相帮对方采样。许树昌表示，采样过程大约2分钟内完成，并冇唔舒服嘅感觉。梁卓伟话：系咪接受检测纯粹个人决定，要尊重每个人有不同考虑。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医管局支持同积极配合推行检测计划。对于有部分员工同医护工会呼吁杯葛，佢唔同意，亦认为唔应该，因为市民听咗佢哋嘅言论，会认为系专业意见，佢唔想引起误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香港並沒有三權分立，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的講法，亦都完全支持當局的通識科教材諮詢服務。香港憲制秩序情況是不能含糊，教育局講清楚是值得認同和讚賞。林鄭月娥說，按照基本法，香港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享有的高度自治不是全面自治，享有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並不是和中央分權的憲制制度，享有的權力是來自中央授權，是由行政主導的架構，落實中央授權在特區要履行的制度，而行政主導的核心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會形容三權關係是各司其職，希望可以互相配合，亦認同可以互相制衡，但最終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要透過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昨日是831太子站事件一周年，港铁太子站外有多人聚集，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期间，一名孕妇倒地，她仍然留院，情况稳定。警方说关注有孕妇在示威现场受影响，对她表示慰问。警方拘捕15人，介乎16至60岁，分别涉嫌非法集结、袭警、纵火、藏有仿制枪械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另外170多人涉嫌违反限聚令和口罩令等被票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1点，跌5点，成交金额79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9点，升3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42蚊，升11.5；小米集团24.9，升4； 阿里巴巴281.8跌一蚊，美团点评266.4升10.8，青岛啤酒股份67.8跌2.8，微创医疗37.35升2.1，药明生物198.8跌2.6，比亚迪股份85.4升8.4，中国平安81.85跌7毫，港交所392.8升5.3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7，瑞士法郎0.901，加元1.301，人民币6.82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126，跌13，港金现价报18,370，升2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5.01美元。卖出1,98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30多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系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系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谂系全城嘅市民同医护要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60秒。 我最近咧想减少食肉，但系又惊摄取唔够蛋白质。你觉得我可以点做呢？ 你有冇听过被誉为印尼国宝级食物嘅天贝啊？ 我有，佢咧就系印尼独特嘅传统天然发酵食品，系将黄豆浸软之后蒸熟、摊冻，再加天贝益菌发酵而成嘅豆类制品。 天贝因为是豆制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完全替代肉类，而且口感似素肉，很多素食者都会用它来代替肉类的。发酵完成的天贝外表望落似鸟结糖，豆和豆之间可以见到一层白色的天贝菌丝。 实不相瞒，我只是知道有天贝这种食物，但是就未吃过。其实天贝要点煮先好食呢？ 经过调味的天贝，无论是配任何食材，再煎、炒、煮、炸、焗、蒸都可以的。有人喜欢用来煮咖喱，将它代替肉类配蔬菜炒又得，或者再简单一点，切片直接煎来吃都可以的。 这么简单，对我这些平时只是煮开即食面的都可以挑战一下。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视分 二台通识60秒。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好似打風一輪咧，咁啊完咗呢個司機大佬， 係好忙啊， 係啊，開推寶啊，嗱，同你講下， 謝謝你哋嚇， 唔辛苦唔辛苦，我哋講下天氣先，咁啊33度氣温，相對濕度咧就66%，哎呢個數字幾靚喎，33.66喎， 係啊，加埋99啦嚇， 係啦， 加埋咩就100分啊，酷熱天氣警告啊， 100分啊，所以又乾又熱又有太陽， 係。喂，嗱，我想问一下啦，嗱，我哋而家嘅工种啦，就OK 啦，我哋三个喺度即系揾咗啲新闻同大家听众分享啦。但系原来咧喺即系我哋日常生活里面咧， 去做一个叫做收银员。 收银员。 其实原来呢佢都有好多个苦恼㗎。 哦咁梗係啦。驚收错钱啦係咪先。 呢个应该好压力添㗎呢个直情。 呢个当然啦咁就唔可以即係收错钱啦呢、這个佢哋要赔钱啦、嗯。但係其实原来喺呢个叫做买喺即係啲客人呢喺个收银处里面。原来都即係嗰个两个嗱，我买咩咪俾钱啦，系咪先？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噶嘛。但系都竟然换嚟咧，有啲收银员咧话：，喂，唔好再系咁啦，你哋咁啊！我唔系做通灵嘅，我系唔知你系谂乜嘢。 我哋好努力嘅，佢想组织一下你头先嗰个话题。 因为咧，话说喺台湾有一个超市，咁咧佢哋啊有个人咧就喺度买完嘢嘅时候，见到咦，点解有个咁嘅告示嘅咧？咁啊就话啦。佢话唔该，买烟嘅朋友麻烦唔好用眼神交流，我不会通灵嘅，请大家讲翻咩颜色大包同细包。 哦，即系你话啲人买烟嘅时候可能唔出声， 即系鬼鬼祟祟，唔想俾人哋知佢买烟咁啊？ 咪即系佢用个眼神就话俾你我要买烟咁嘅意思啊？ 咁点解会系咁个？你要买嘢，你咪要出声，你咪要嗌咯，系咪先？即 系 我要风骚牌香烟咁样，你都要讲出嚟，咪人哋点会知啊？ 系啦，啱啊！就我就系话，原来买烟咁难以启齿嘅咩咁样？因为如果唔系嗰阿姐点会喺度贴咗 台湾嗱、啊？你话 台湾啊？如果唔系点会贴咗咁嘅告示啫？喂，唔该买烟，你唔好眼神交流啊！ 即系嗱，佢讲得佢作为一个即系收银员啦，系咪？即系都唔系一个半个系经常性发生嘅。 我相信话喂买烟咁难启齿嘅咩咁？咁佢就话系好多时咧，唔知点解咧，嗰啲人咧就系咁样嚟望住我。咁因为通常啲烟喺佢后边，咁系，即系而家便利店都系噶嘛，系咪？ 系。 跟住佢就摸住佢做，就话系咪你买烟？你买烟？你买咩？你话俾我听啦，咁样。可能即系久而久之咧，可能实在太多人咧，太过唔识表达佢想买咩烟，所以咧、哦、就要咁样贴呢个告示啦，咁。 定系佢懒啊？有啲人咧，可能即系好求其咁啊，烟啊。即系咁啊！ 冇得咁求其噶嘛，咁多个牌子，咁即系我都唔系最熟啦。佢咁多个牌子，一个牌子里面仲有好多条分叉线噶嘛。 系啊， 有咩绿色、有蓝色、有红色，又唔知点啊？ 系咪即系咩？ 烟有冇大包细包噶？ 系咪有廿支、十支嗰啲咁样分别叫大包细包？ 可 能有啲牌子有 系咩？ 系啊 ，OK 试过有，我肯定有试过有嘅，好似但可能阿田当年嗰阵时，尖东海旁嗰阵时嗰啲咯， 有细包噶，得几支嗰啲啊，有啲网民话又唔系买氹氹，你使乜要咁 讲？买氹氹都唔使怕丑啦，系咪啊？ 都唔系嘅，有啲人系会好尴尬。 仲尴尬，唔系话咩年代2020年咯？嗰、那个系保障自己、保障别人嘅。 唔系，同埋系威噶嘛？你有得买氹氹，有得用、啊。 呢、个对于你自己嘅个人例子嚟讲，你就咁谂。 你谂下隔篱嗰个咧，买住两盒牛奶咧，仲喺度攞住本成人杂志嘅，跟住见到你吓、 啊， 你已经咁快，哎呀，师兄， 系啊， 你卖得噶啦， 七步啊， 哎呀，跨出人生嘅大步。冇啊！即系你谂下，值得骄傲啦，系咪先？ 冇眼光系咪啊？ 咪咯！ 即下次如果系买嗰样嘢，就大大声讲咧，大码咁唔知咩 size， 唔知咩颜色咁啊？ 系啊！嗱，我就见过咧，台湾佢哋有啲人喺度信系咩咧？就话佢哋应该我谂唔止台湾添，我话香港都有试过咧，佢话买烟，咁咧嗰个店员咧，如果尽忠职守咧，就会问你够十八岁未啊？ 哦， 系啦，咁你唔够十八岁买得啊嘛？咁佢话咧，就试过呢一单就发生喺台湾嘅。佢话个店员咧就问佢：，喂，你攞个身份证望一望啊，唔知你够唔够十八岁咁样？佢话咧，对方咧就拎咗银包出嚟，系成个银包拎出嚟，抌咗落佢块面度。 哎呦， 系啦，佢话看，你看啊，你咁样，哇，即系咁样就掟。 哦，咁我肯定呢个系男士嚟嘅。通常女士俾人問你夠唔夠十八歲啊，佢都話： 哎呀，你 笑咩？哎呀，乜你覺得我唔夠十八歲啊？哎呀，俾封禮事你，應該係咁噶嘛？ 唔係，如果少女咧，佢就未有呢種體會嘅。如果阿田就好開心啦。你話我未夠十八歲，哎呀，我唔買煙啊，我幫我媽媽買嘅啫。但係如果少女咧，可能佢都會嬲嘅。佢仲未覺得咧，俾人哋當細啲咧係一個優勢嚟嘅。佢本來就細啊嘛。 我記得我舊年去英國去一間酒吧，佢要我出示身份證咯。 做咩咧？ 我即系咁嘅身形咁 系咯系咯， 我真系觉得好开心，我笑咗一日啊！仲有人 check 我身份证，喂，我十八岁起个耷啦，已经咁样个过咗啦，咁啊！ 除咗系买烟嘅，即系收银嘅时候咧，买烟嘅朋友会咁样眼神交流咧，嗰啲叫司机啊！ 因為台即係佢哋有得有阿爸司機噶嘛，咁或者有的士司機咧，佢哋都會話噶。喂，即係如果你要叫車嘅咧，唔該你舉手啊！我係唔知道你嘅心意係乜嘢嘅，你望住我，你係咪想要車咧？咁樣咯。 即係就算你已經係用應用程式 call 咗架車嘅話，架車到嘅話，你都揮手示個好，我就係 call 咗你呢架車嘅個客人啦，咁樣係咪？係 啦 係 啦，即係又或者你的士都好啦，你唔好眼神交流我啊！你佢舉下隻手都得啩咁樣。 係。 因為佢話好多時咧都真係唔知道對方個用意，嗱好多時你見到啲的士咧會喺條街。喺度逼你啊！喂，你系咪要车啊？咁样噶嘛？系啊，即系佢哋话啊，原来即系唔除咗便利店嘅收收银员话，你唔好再同我眼神交流，你讲啦咁样。 系 的士司机啊，阿爸司机都会系咁样咯。 哦，即系可能有越嚟越多嗰啲咧，即系好懒嗰啲。 讲嘢咁啊，系咪？ 系啊， 即系你要求啲咩都唔出声，咁人哋点？ 之前咪有试过啲店员咧，佢投诉咩咧？佢就话佢唔中意啲客人咧嚟到柜台面前咧。一句说话都唔讲，仲系自己可能系倾住电话啦，戴住耳机啦，因为 都唔尊重佢收银嘅服务系咪？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问你要唔要袋啊嗰啲咧，你可能连讲一句唔使啊，或者要你都唔讲咧，可能你拧一拧头啊，或者就手挥一挥啊，咁有阵时你知啦，特别香港嗰啲咧，咪好有热情嘅，成日都问你要唔要加两蚊换条朱古力啊，仲有两蚊咧可以咪有包朱古力奶咧？ 呢排通常唔系朱古力，唔系零食嘅，呢排系嗰啲防疫用品。 防疫用品系啦， 我咪就清楚收益啊。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我记得嗰阵时候有啲店员佢就投诉，佢就话咧，答我一句都好啊，一句都唔答噶，净系拧歪面啊，或者净系拧一拧头啊，咁样嗰啲咧。但系有阵时调翻转咧，可能你系真系太专心，我都做过呢啲衰客人，我就一心一意，净系想俾钱走人咧，完全冇心机同人哋倾偈咧，我谂住俾完钱咪走咯，系啊。咁但 系 原来对嗰、那个收银员嚟讲咧，佢会觉得话我都系人嚟噶，你俾翻少少尊重我得唔得啊？你同我讲句嘢啦， 我通常都会照讲晒噶，即系全套。唔使啦，唔该晒你，麻烦你，即系呢啲会有嘅。但有阵时我都有试过，因为你自己个脑咧，因为对于我嚟讲，我俾钱咧，嗰个系一个机械人嘅工具嚟嘅，喺个篮度摆上去，摆上去。其实我只手做紧，但我脑系谂紧其他嘢。一阵间咧，我就去边一度，跟住我就要点，跟住我就要点。 系 啦， 冇错。 可能阿姐姐同我讲嘢，或者哥哥同我讲嘢咧，我听唔到咁样啊。所以有空间嘅话，咪 say 个 hello 咯。 系咯，我哋试下，我哋试下再用眼神制敌咯。我哋一齐训练下，睇下你 feel 唔 feel 到我而家上落咩？ 我只眼神比较集中，因为只眼比较细，希望你都可以睇得到啊吓。 迷雾里弥漫我的思绪，停止。迷雾也不安睡，抢购热线广告字句，循环在荧幕播出风趣。最深。 上诞生。 今次真系要多谢花姐啦！ 沉没在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求。回眸是见像那些笑口，权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院渐降。 Ian 话一开始冇谂住填词嘅 ，demo 写好之后咧就交到监制嘅手上，打算由对方揾填词人。点知监制无意中听到花姐话：，诶，呢只仔一路都有兴趣填词嘅，就问佢会唔会试下。 云客湖泡沫上水面，成蒸汽进化烟。 促成今次 Ian 首次包办自己嘅曲词，编曲监制咧就有黄湘俊，上榜三个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陈卓妍《晴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好头痛啊！头先我同阿祖咧喺度讨论紧最尾呢十分钟咧，我就拣咗两个咧都系同食有关嘅题目嚟嘅，一个咧就系拣西瓜，一个咧就系寿司同人嘅社会地位嘅分别。 哇，好 好劲啊！真系好好学术啊， 同埋好似嗰啲论文嗰啲议题嚟嘅，以西瓜论人生 系啦， 寿司看出你的未来。 但我后来咧，我最后我即刻放弃咗，唔讲寿司， 因为 我见到其中一个西瓜嘅价钱咧，我真系只眼变咗西瓜咁大。 你讲嚟听下西瓜有几大？ 最贵可以你见过几贵嘅西瓜？最贵 几千蚊 啊！哦，真系劲喎！你有见过？ 几千蚊个西瓜唔系啊？话我平时见到几百蚊一个嗰啲生果嗰啲咧，我已经呆咗噶啦。 阿田，你几时见过？是咩品种记唔记得 日本品种 是 长嘅唔知几多公斤重嘅我记得6888咯。 耶 六千啊 唔系讲啲香港啊。 哇你呢个劲过我。 六千几咩个西瓜食完之后会做咩个会。 瓜咯真会瓜㗎食完之后。 冬瓜 会。是啦食完之后变冬瓜真的。嗱你嗰个呢我諗系再极品啲㗎我而家望住嗰个呢一模一样嘅日本北海道嘅西瓜1400蚊。 哦，有咩咁特别咧？港纸， 港纸啊，港纸啊， 同我嗰、那个，咁点我嗰个嚟咗？ 系啊，唔系，我谂你嗰个咧，我怀疑系咁样嘅。 你嗰个北极嚟嘅，你应该北极都种得出西瓜，你谂下可能。 唔系，我哋打个比喻得噶啦，即系譬如咧，你中意嗰个牌子啊，你嗰个包包啊，咁你都有千几蚊一样嘢，你有几千蚊一样嘢噶嘛？我怀疑咧，就系呢一个品种嘅西瓜咧，可能佢即系一般便宜啲嘅就千几蚊。如果真系要再贵啲嘅，就要几千蚊。我冇见过几千蚊啊，真系太夸张。 我简单啲啦吓，千几蚊个西瓜，佢凭乜嘢值呢个价？ 好啦，阿田你知唔知啊？ shape 个形状咯，有正方，有三角，有长条嘅。我嗰日见到嗰个系好似个大好大好大个冬瓜咁啊。 哦 ，OK， 如果咁样咧，我啱啱见到个资料啦。如果最贵嗰个西瓜吓，暂时佢话咧，即系试过喺2008年嘅时候咧。就以47,000港元卖出， 即系47,000蚊咯。 四万七千蚊，嗱咁佢系咩西瓜嚟嘅咧？ 一张彩咁大嗰张， 好夸张。嗱，头先咧讲嗰只1400蚊嘅西瓜咧，就叫做哥斯拉蛋西瓜。 哇，就系个名都值啦。哥斯拉只蛋、啊， 哥斯拉蛋西瓜，佢咧如果你买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好大嘅木盒咧装住咧，佢真系印咗只恐龙哥斯拉个样咧喺个盒出边嘅。系啦，咁呢只西瓜咧，佢话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佢就话外形超级巨大啦，重量咧可以达到十公斤啦，一粒西瓜十公斤啦。 平时一个西瓜田啊系几多公斤噶？唔识。 咁系咪我哋计磅嘅， 好少计公斤 系 嘛？ 系计几多磅？ 佢系跨到有十公斤啦。咁 系啦，咁佢就话咧，由于西瓜够巨型啊， 十公斤即系廿几磅噶咯， 十公斤系咪啊？一斤即系半斤八两，十公斤即系我哋越数越乱啦。总之就劲啦，咁样1400啦。佢话咧清甜爽口，甜度可以达到11度，果皮薄冇明显条纹啊，切嚟之后咧瓜肉呈浅红色。但系每一样话俾我听，点解会值1000多啦？但系佢就话呢一个咧， 所有形容西瓜都可以用你头先嗰个 系啊，冇错。佢一定系讲佢个种植个方法系点噶嘛？ 佢种植嘅方法咧，佢因为好巨型，佢话咧几乎每两日咧就要 check 一次咧佢个 shape 啊，有冇走到样啊？ 哦， 系啦，即系我谂 要 full mask 嘅佢会 系啦系啦，唔系我怀疑咁样啊，即系好似我哋人体咁样咧，你如果系胸怀大志嘅，咁你都要对佢悉心呵护啲啦。 如果唔系， 就 会 变形金刚啊嘛， 系 啦，即系会唔会因为咁样打你咧，就会花多啲时间、精神同心机？所以就一分耕耘一分金钱，系啦。 但系讲紧千几蚊啊，唔系 千几蚊啊！ 阿祖成日都话咧，佢喺嗰啲过时过节咧，嗰啲派头嚟嘅，系啲公司送俾啲公司咧，就话哇、哦，我几咁重视你公司，俾张大生意我做啊！ 但系即系人哋唔会知，即系嗱，攞嚟送礼，但系人哋譬如你讲到嗰啲巨窿提子啊，即系人都知道，起码人哋知贵嘢啊！你攞个廿几磅嘅西瓜，你就知佢大嘅啫。 唔系，但可能好出名嘅，有埋个哥斯拉 嘅， 佢贴喺个label度咧，你直情切出嚟就话喂，哥斯拉西瓜。 肯定我一世都唔会使呢啲钱 啊！你唔好咁 系 傻猪嚟嘅， 我就算系啊，我今日未到。 头先你叫佢收，我几惊你讲咩啫？ 今日7月14，你叫我收啲咩？ 收礼啦，叫你。 系啊， 因为我觉得唔 值啊，你觉得？ 我嗱我自己又唔好中意。请 我同阿天食咪值咯。 你好想试下系嘛？ 哥斯拉嘛，有条贵斯拉嘛，你食埋贵斯拉西瓜。 我唔会舍得啊，送又唔舍得，收又唔得啊。 另一款咧就系佢话咧最贵试过47000港币嗰个西瓜咧， 系嗰个系咩啊？ 佢可以多一个食法 咩啊？ 就系可以爱嚟玩嘅。 点玩啊？ 咩啊？ 攞嚟玩？ 攞嚟泼面啊？我哋都爱嚟玩嘅。 嗱，西瓜 饮桶落 西瓜除咗可以爱嚟抛落个海度搵嘢之外咧，佢呢个西瓜咧，佢话如果你买翻嚟咧，你可以喺有齐 做滑浪板嘅。 唔系，佢话你可以喺有齐之间咧，点样示范咧？嗱，我同大家 镶起佢啦，系咪啊？47000个西瓜， 唔系 咁 样 买 嘅，我 哋 咗唔系佢嗱，佢最 当梳化坐啦，梳化都冇咁贵， 系咪？嗱，佢最贵47000，如果平常价咧，入门价咧。都是讲紧1300啫， okay, 哇，好抵啊！系咪觉得而家抵咗好多啊？ 47000咁贵啊？ 唔系啊，即系等于你嗰个都话你个牌子咯，你个包包有平有贵噶嘛 ？OK OK。 佢话咧呢一只叫做田座西瓜， 田座 系啦，你个桂花田系 啦， 田座 啫，我坐喺度都咁值钱。 好啦，佢点样可以多一个玩法呢？你买咗西瓜翻嚟，唔好切住，你同啲朋友讲啦，各位，大家埋嚟睇埋嚟拣啊，过嚟我呢度啦。 我要自己开光嘅。 唔系，佢就话啦，嚟，我哋今日食西瓜，好啊好啊，唔系就咁切噶，要点做噶？想唔想试下摸下个西瓜？摸下个西瓜， 啲师傅唔俾你拍下，唔俾佢摸咁噶喎。 佢就话啦，嗱，你而家同我讲西瓜皮咩颜色嘅？你两个答我，西瓜皮咩颜色？ 咪绿色咯，同埋深绿色咯。 系绿色好啦， 有纹噶咯。 摸一摸佢，捽一捽佢 啊， 放心啲，大力捽。 哦，佢会甩色嘅。 佢会变色嘅， 变咩色？ 变咩色？ 就系变咩色啦。 黄加蓝变绿。 你本来系绿色噶嘛，佢会接近咧，系磨到好似黑色咧嘅浓绿色。 攞手掂就会变色嘅嘢， 绿色啊！ 我估我唔会摆入口食咯。 呢一个咧就系田座西瓜嘅特点咧，佢话啦，果皮经过摩擦之后咧，佢会变成接近黑色嘅浓绿色，系好深色嘅。 咁唔系咁啊？点啊？跟住 食47000咯，呢个 咪 个 得意咯？你有冇见过有个果皮捽下捽下会有转色噶？ 有啊，有啲橙啊。大把啊，大佬！ 所以我咪话佢而家多咗个玩法咧，因为佢话原来产量好稀少嘅。 咁就要卖咁贵啊？ 因为佢产量稀少，佢个名咧又叫做黑皮西瓜，就系头先讲一样啦。佢就咁好人好者咧就绿色嘅，你摸下捽下擦下佢咧就变黑色。 且阿祖都黑皮，阿祖啦。 阿祖唔磨都系黑色噶嘛？ 你试下捽下我甩皮啊嘛！ 好紧要啊呢个，所以佢话咧呢一只西瓜咧就系嗰个特点咧。真系爱嚟做送礼用嘅， 点解佢又会令到西瓜个表面系可以变色咧？ 系啦，其实呢个真系巴闭噶， 真系艺术品嚟噶， 我都 觉得伤起佢啦， 真系巴闭噶，产量又少又识得变色，即系你几时有见过先得噶？ 定系佢喺我嗰个西瓜面层做嗰啲手脚，即系科技嘢，我哋又识啲咩咁啊？ 又唔一定系科技嘅，我谂系真系佢个品种可能系 咁你食唔食啊？我讲，如果你47000， 梗系食啦， 即系咁， 人哋请我真系， 但系佢重点系。 系个面，你劈开咗佢嘅话，佢、 啊、 可能唔变色就唔系值47000噶咯。 所以咪人哋请啊最好咯。 会唔会系佢原本系绿色底嘅，跟住搽咗浸黑色啊？唔系，原本系黑色底嘅，搽咗一浸绿色嘢。嗱，你捽啦，其实根本就捽走咗面。 嗱，我唔理你啦。好啦，拣西瓜，请问你净系听声？我哋做 DJ 噶嘛，听声。 哦， 西瓜咩声系最靓嘅？ 通声通啊，即系点样讲？空声空声系好嘅。 空声系好嘅， 实嘅对比你讲紧系咪？ 空咧，即系譬如有回音嘅，系啦，回弹翻出嚟嘅。 系嗱，总之我俾 last 一个 tips 你，佢话咧你捧起个西瓜，轻轻拍打佢，记住你问咗个售货员先吓。 系啊， 佢话咧， 啊、 如果咧你发出咧砰砰响声，同时咧好得意喎，佢话另一只手咧嚟托住佢噶嘛，你会感受到佢 震 荡。系啦，佢话就代表呢个西瓜水分充足，成熟。可以食得 哦， 即系首先又有声，又要有响，即系你部手提电话又有响声，又有闹，又有震机， 系 一次个砰砰砰砰砰咁就得噶啦。但我想问，有啲西瓜你拍佢唔震嘅咩？ 嗱，我试过一次咧，即系我呢啲咩都唔识嗰啲， 系咪真系会噶？ 我试过咧，攞住个西瓜好用力咁拍佢啦，即系唔系用死力嘅，但你拍佢呢、這个同拍嗰、那个，对于我嚟讲，每一个都系发出同一样嘅声音，同埋个回弹力度都系一样咁适中，冇用啊！ 我哋一齐拍，一二三，拍拍好，我哋听日见，有回响啊！ 拜拜。